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嘢，又到风骚快活人同大家讲声早晨，早晨。2023年即将过去，祝大家2024年每样嘢都好。小张张嚟啦， 我哋再见面嘅话已经系2024年啦，所以喺呢一度嘅话，我都系祝愿每一位嘅朋友嘅话，喺新嘅一年，所有嘅嘢都顺顺利利，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Happy New Year！ Yeah, 好嘢，好嘢， 系系。 我系好头好尾嘅马小强，极短篇惨剧。阿妈，我想买部电单车翻工啊！唉，琴日啊，表哥啊，揸电单车发生意外走咗啦。吓，咁点啊？咁我唔买啦，咪系咯，唔好买啊，用阿表哥嗰部啦。 好环保，我都唔知应唔应该笑，打个利是过嚟。 喂，好啦好啦好啦， 话好头好 尾，唔系真系唔系好明白。你果然系一个好特别嘅人，不隔惊奇啊！ 真系冇办法能够理解你嘅思维。 喂，好啦好啦，送俾大家入 Kelly 嘅呢只大日子啊！希望大家呢个2023年之后，每一样都系更好、更好、更好、更好、更好，更加紧要就系听住风骚快活人啦！早晨，早晨。十点十五分，今天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呢个周末迎接呢个2024年大致都系天晴，随即日间温暖。寒冷嘅圣诞节之后咧，咁啊元旦咧呢天咧比较和暖少少啦，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 大节啦嘛，一个人玩或者一家人玩啊，不如全部香港人一齐玩啦。咁啊，今年 咧 系啦，呢个咧一齐参与叫香港跨年倒数嘅烟花，话系历年最大规模、史上面积最大、历时最长嘅除夕烟花音乐汇演咧，迎接2024年啊。咁啊，绽放嘅烟花咧，横跨由中环去到铜锣湾，成个幅度咧，根据呢个资料系1300米，同埋长达12分钟，话历年最大规模嘅一个烟花汇演。 咁我企喺边个位好啊？由中环 fit 嗰个铜锣 湾，你最好唔好出街。 点解啊？ 费事一阵间好嘈啊！你一定喺度哇！ 我惊你讲嗰啲嘢唔吉利啊！惊你讲啲， 我保证吉利， 吉系嘛？吉就好啦， 吉 就好啦。咁咧就亦都有啲提议嘅区域嘅，例如不过咁啊，嗱提议即系话 hit 啦，咁啊当然会多人啦。咁所以大家咧就自己去谂你最方便嘅咩地方啦。例如话嗰啲咩金紫荆广场啊、湾仔海滨长廊啊、中西区海滨长廊啊， 但系呢啲系要逼嘅， 系啊，梗啦。 系啊，系咯， 一个人喺度睇， 系啊，自己一 个 喺度哇哇哇，有回音 嘅。哎呀，唔知有冇人约我咧？嗱，我 available 嘅，而家仲， 而家仲 available， 唔会约你啦。 未必， 你而家仲 available， 点解冇乜人约？ 关你咩事啊？ 系关我事啊？仲有两日啫嘛。 喂，其实里边 保证唔约你。 好多嗰啲即系新闻提议嘅地方咧，我都未去过，真系大乡嚟嘅。观塘嘅海滨花园啦，启德嘅空中。花园啦，茶果岭嘅海滨公园都系一啲好嘅观赏地方。哎，仲有最紧要就系咩？可以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咁啊听住咧就烟花。 要啊， 要 有啲话俾你听系咩烟花嚟噶嘛？ 睇到咩？ 观塘睇到。 观塘喎，个海滨。 你个围道因为今年你好长啊嘛，你唔系一督啫嘛，你系好多个船噶嘛。 关个围道咩事啊？ 个围道关事噶。 即系成个天空都 系， 由中环到铜锣湾， 但系铜锣 湾你又睇唔到嘅。 但系。观塘嗰度咧，望住北角啊嗰边嘅， 咁既然佢写得，我谂应该睇到嘅。到时你睇到嗱嗱声，的士的士，快啲车过去，识噶 又追住佢去。 因为最衰都系咪穷， 佢话嘅 错咗，哎呀， 你读错啊，睇错咗啊。 系啊，不过系真系讲真，如果睇烟花，你成班人都系好玩嘅。 系嘅，一定系全班。 我哋之前讲过啦，有几样方式啊，即系个人即系嘅选择。有啲可能要比较多嘅钱，例如你租个酒店房，咁咧、 啊、 就有私人空间啦，同埋可以饮饮食食啦，跟住后来又可以喺房里边开开心心啦，倾下偈，诸如此类。又或者咧租只船，嗰时都讲过噶，租只船出去，但系咧就可能会 船好远嘅， 小心啲 咧，船好远 嘅，我试过喺个外围嗰度， 冇错，佢系会有一个管制区，跟住你就喺后边嘅，你系睇嘅就系睇 核心嘅外围， 出边咯，即系你一定要喺，同埋你又要睇下你自己可唔可以霸到个。好啲嘅位咯，嗱，當然你話就算喺嗰個 area， 但係問題嘅你啲船嘅話，可能你要早啲去，早啲去嘅話你就可以近啲。我哋嗰日嘅話就因為比較遠啊，咁所以其實咧就好遠好遠，就哇哇冇聲啦，即係嗰啲砰砰咁嗰啲，但係 冇聲， 砰，因為係咁噶嘛。 同 埋我又試過就係酒店房睇 啦，你講過 酒店房睇嘅就係你將個手擺喺嗰啲窗嗰度嘅話咧，係 真 㗎，係 啊係啊。系啊系啊， 我又试过上过嘅就系喺嗰啲酒店房嘅就系一啲私人嘅天台。 哇！ 黐线嘅，你就净系见到嗰个烟花喺你头顶嗰度爆咗之后，嘟嘟嘟嘟咁样落嚟噶。 你可唔可以再 book 啊？尽快 book。 唔可以啦，分咗手啦。 我俾两嚿水你， 两嚿水想 book 酒店房。 唔系啊，我俾两嚿水啊。 唔得唔得，系要识人先至可以上到去啊。嗰次系真系好 amazing， 觉得。 但系你同嗰个人分咗手啊？ 分手啦！ 你打翻电话俾佢啦。 唔得， 就介绍马小强咯， 系咪？为咗 睇烟花，再订 咪就系咯，话晒都系前度啊，系嘛？ 不如我哋约晒所有前度一齐睇烟花啦。 唔好，我唔系好兴呢啲。 你唔够我多你前度， 唔系咁嘅意思。系通常我嗰啲，我过咗去，我由佢。 哦 ，OK， 当然啦， 我唔会再骚扰人哋。 梗系唔好啦，完咗就完咗啦 ，full stop 啦。你仲整个分号喺度啊？ 又或者感叹号？ 仲有咩号啊？ 仲有一点一点嗰个叫咩号啊？ 冒号啊！ 唔系两点就冒号啫，一点打横嗰个。 我知道，即系未完噶嘛，未讲完嗰啲点点点点 咩号咧？等我睇下先。 唔知啊， 发现号。 好，大家玩得开心啲，不过亦都要留意小心安全同埋交通嘅安排啦。 系啊，听住二台直播烟花， 冇错。 的香烟，望着脚底的院子，酒醉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我无心睡眠，我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见。 新年咧好多个唔同嘅节目啦，或者有事实上好嘢都有啦吓。咁有人咧就喺一啲嘅讨论区咧提出咗喺日本有间嘅叫做咖啡室，但系都系餐室嚟嘅。咁景色好靓，里边有个花园仔啊，然后一个石地路咁行入去。咁但系咧就好多人咧去完之后咧，唉，我又唔去。 吓，点解啊？ 系啦，嗱，你知唔知道其实啲人咧最唔中意乜嘢咧？呢一样嘢我又冇谂过。不过的确，如果我都系个食客咧，我听到咧或者我见到咧，我都会觉得哇，扣晒分啊！ 我估。 苍蝇蚊 唔系关卫生事，系佢烹调嘅方法。 哦，唔识 佢用咩方法咧？微波炉。 哎，点解会 叮 热 啲嘢？啊，啲人咧，第一 都唔系烹调方法，呢个系翻热方法。你唔好以为我唔识， 或者解冻方法。 咪系咯， 因为啲人从嗰碟意粉嘅形状，仲有少少四四方方，好似嗰啲咧即成嗰啲倒出嚟，因为叮热。但如果你唔轻轻 stir， 即系。搞下去咧，其实佢个形状都系咁上下嘅。咁啲人就话：喂，好似系叮热嘅。第一，仲有少冻冻地。第二，成日听到入边厨房叮叮咁多嘢叮，你真系冇煮啦，即系样嘢都系翻热。咁你真系好容易做啦。你全部都买嗰啲即成。其实而家咧，我唔知你中唔中意食即成叮热嘅嘢，我就麻麻地嘅。好多嗰啲铺头咧，有一包一包。喂，有啲好多人惊嘅，嗰啲咩粟米有粒饭可以有一年嘅。保鲜 期 好长嘅，我想得唔得噶？咁耐仲可以食得嘅咩？丁威尔， 你都保鲜咗咁多年啦，你话得唔得咧？ 未必得。 其实食落已经算了，你咁衰咗，衰咗你，我仲谂住 最后有啦， 你过先嘅。 我话你保鲜啊，大佬。 系啊， 我插紧你啊， 系啊，系我插你啫， 你摆咗咁耐， 佢搞错咗， 你都得我， 系啦， 做咩唔得？ 所以咧，佢咁乱咧，真系证明未必得。 你唔会有呢个怀疑嘅咩？嗰啲咩鸡髀豉汁鸡髀饭可以摆成半年？ 梗系唔会食呢啲啦，一年。 当然佢系密封嘅， 你防腐剂。 密封嘅有冇啫？但系你会觉得喂呢一只鸡 唔会食啦， 可能一年前已经死咗。你会咁，我又咁 投胎咗做 第二只，几好咯，唔使揾你。 咁所以我系麻麻地中意嗰啲叮叮热嘅即食嘢。 我都唔中意。 哦，你系咪？虽然感觉食落去都好似冇乜异样，但我好少食。咁所以啲人对佢嘅最大唔满意就系、是、喂，好似啲嘢叮热，成日听到你叮嘢，咁即系你冚 下 啲都唔 新。咁大餐厅点解要咁做咧？ 唔知啊。唔知喺日本嘅， 睇下你係乜嘢。 日本仲要係日本喎， 真係好少。 係咯，係咪山區啊？佢好難請人啊。 山區更加唔應該。 又或者咪慳成本咧？因為你唔請廚師，你樣嘢真係好容易。你叫阿茂阿壽又去做嗰個廚房得。喂，叮，佢要咩啊？意粉叮熱。 唔係阿茂阿壽唔做呢啲嘢。 但係會唔會其實都係一種銷售嘅方法嚟㗎？即係有時你唔好話佢叮嘢㗎，佢根本就叫叮叮，嗰間嘢就叫叮叮。咁你可能去你就係食呢啲嘢 ，OK 嘅喎，都對於你後生仔。 廚房有嘢出咧，佢。真系会叮咁样叫人哋嚟攞， 嗰个系旧式茶餐厅啫。 唔系啊，有啲餐厅系啊，会唔会嗰间嘢就用嗰个叮啊？ 嗰啲叮声同微波炉嗰啲唔同噶系嘛？ 嗰啲叫残酷一叮系咪？叮走你。 或者有个制嘅银色嗰啲拍一拍啊嘛。系我知你讲边啲。 系啊，咁啲人喂得啦，你嚟攞啦。 嗰啲叮又真系同微波炉个叮系几似。 唔 系 啊， 一下叮一下。 咪咯， 系。 系啦，除非佢有排味嚟嗰个发嚟，你就叮叮叮叮。 咁因为除咗声音，佢哋觉。觉得我形状同埋食落去咧，唔似系啲，因为你越真系啱啱整嗰啲热腾腾咧，系有烟出同埋成碟。 佢有冇呃你先？我想请问，即系有时你要搞翻清楚嘅就系呢个系咪佢个 gimmick？ 嗯， 系嘛？嗱，日本嘅餐厅我就真系好少，特别是系当地嘅餐厅，因为其实都系以佢嘅就系即系 出品啊，同埋日本人咁追求严格。 冇错，佢咁精致，佢咁匠人精神嘅，会好少会系咁样嘅。但系有时又会咁样讲，有时会卖 gimmick 嘅嘢咧，我就记得嗰阵时候有一间餐厅，有一间餐厅入去嘅话就系好受欢迎。点解咧？你又想打？ 啱路，系咪？ 唔系啊， okay, 我听紧啊。 O、okay, K， 我一见你， 下次咬住个下巴， 嗱， 咬住 啦， 知唔知道？我系俾嚿嘢你，撕喺埋牙啦。 我条仔，你真系你咁样逼我嘛？我就 啊，又点咧？其实你而家成日都有个闷样，个样好闷，对唔住，唔想忍住咧， 放闷气， 焗住唔想放闷咁样。好，我继续啊。 言归正传， 嗱，言归正传嘅就系嗰一间餐厅，我就好受年青人欢迎。咁啊，点解咧？全间嘢入到去，其实我觉得个摆设已经好靓啊。佢系卖来自世界各地嘅杯面。 喂，呢个有啲味喎， 来自世界各地。杯面 揭秘喎， 佢有咩问题啊？如果佢系咁样，系咪？咁、 啊、 你唔可以话嘅啫，我冇搞错啊！你六个杯面俾我，你都开间餐厅，呢、這个就系佢嘅揭秘，就系佢嘅卖点。 因为佢讲到明系， 同埋咧就 系 话由地下冧晒 成个杯面墙， 成张成缝墙都系。 哇！呢、這个好玩啊， 系咪好靓？ 正啊！ 你谂下就系 七彩缤纷啊！ 杯面、杯面多数嘅就系佢哋嘅设计嘅都系七彩缤纷嘅，系咪、 啊？ 但系当你成缝墙都系咁嘅时候，就系、是、一个呃嚟噶啦， 系啊， 就好似。Andy Warhol 噶啦， 系啊，我老友啊 ，Andy Warhol 嘛，你系 Andy Warhol， 咁所以就系我觉得 OK 喎 ，OK 啊， 佢都系俾你叮啦，俾你冲啲热水之后，咁跟住摆落去个微波炉叮，叮完之后，咁跟住你可以再食，试下第二啲嘢咯。即系我谂你真系要搞翻清楚，即系究竟佢系咪咁先？如果佢话我摆到明嘅就系喺一间就食叮叮饭嘅 微波餐 嘅微波餐厅嘅话，你冇嘢话佢。 其 实 咧 嗱， 我 谂 有 个 期望 问题 啦，期望问题就我入去。杯面店嘅，我梗系食杯面啦。嗱咁咧，佢有啲人咧就抨击咗佢啦，网上啦，佢有回应嘅。佢话喂，好多美食家嚟过都话好食，我唔知道你点解会觉得唔好食啦。咁佢又冇回应叮与唔叮嗰样嘢，即系话好多美食家都赞，咁你唔中意食冇办法啦。咁佢只系咁讲。 喂，美食家咩叫美食家先？ 系孤独的美食家。 系啦，你呢个佢，我觉得佢有啲含混啊，嗬，即系。 但佢就冇正面回应嘅， 我都好讲嘅。口味呢一样嘢， 唔好去当真咯。 唔系口味呢一样嘢，就只有就中意同埋唔中意嘅啫，系咪啊？呢样嘢都系好个人噶嘛。 系啊， 系嘛？ 冇啊 ，personal。 系咁又唔使讲英文，咁即系我又会觉得即系。 喂，好啦， 好难讲。我会觉得美食家喜欢都不代表你喜欢的你明白吗都有做过有一些测试的就是那些美食家其实都会给他的 presentation 又或者就有些东西是呃到的嘛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就叫你喝酒的嘛还有靓一些的杯装住的时候告诉你这个是贵的酒其实是便宜的东西到最后的时候你会说好吃还有试过一个测试的就是测试牛肉嘛快餐店的牛肉将它切到很靓一块块这样他就说好美啊好有肉味啊同埋佢就應該係嗰啲唔知咧咩咩咩 B 嗰啲唔知幾多係 B 幾多嗰啲咁嘅牛啊，係鬼啊！快餐店牛肉嚟嘅啫嘛， 所以包裝 所以有好多嘢都係呃你啊！ 我今日呢個碌咧似咩？ 似金山橙。似一个长形嘅金沙茶， 仲要开始烂紧， 哎呀， 有乌蝇粒啊，嬲下嗰啲咁样， 我个顶咧 个生果婆谂住抌嘅， 唉，你又何必讲啲咁嘅嘢嚟俾我哋入嚟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工业伤亡权益会今年录得27宗工业意外，一共28人死亡。总干事萧善文话，涉及建造业的死亡个案，去年有19宗，今年就有25宗，主要来自密闭空间、吊运、拆卸和高处堕下意外，情况令人担忧。萧善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建造业吊运工作有一贯守则，如果跟足指引和守则，相信意外可以避免，但是现在存在赶工或者安全意识不足等的情况，他建议吊运工作要规定有信号员在场指示，以减少意外发生。他又说，今年社会就职安健方面多了讨论，这个是好的做法，但是一些个案罚款相当低。他举例说，有个案涉及雇主没有为工人买劳工保险，虽然最高罚款是10万元和监禁两年，但是从过往判罚数字来看，平均只是罚款几千元，认为完全发挥不到阻吓作用。政府推出24小时情绪通热线18111， 一站式支援情绪困扰人士，情绪通热线营运机构负责人利民会总干事冯长添话，热线自今个月27号启动，截至今朝7点，接获841个来电，包括嚟自长期有精神困扰人士，或者表达身边有人需要服务，亦都有唔同年龄层人士讲述自己嘅情绪状况。热线会先了解对方嘅情况，先至知道服务需要，得到同意之后会转介到相关机构。冯长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热线中心会作出危机评估，先至决定转介。如果情况危急，会转介警方或者消防处。至于未到紧急情况，会转介社署等部门。而有自我伤害谂法，但系未至于有生命危险嘅个案，会转介到非政府机构。北韓官方朝中社報導，勞動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第三日議程討論輕工業發展方案，並且審議出年的預算案。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提出，輕工業省等相關部門、各級黨政機構和各地校服生產單位積極推動學習用品生產的創新等具體任務和落實方案。報道說，金正恩強調學習用品創新目的是提升青少年福利，防範他們受資本主義思想侵蝕，突顯人民第一主義。另外，若果出年預算案能夠在今次會議上通過，將會在下個月15日召開的最高人民會議上作出最終敲定。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随即日间温暖，元旦风势颇大，随后一两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92点，跌51点，总成交金额27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12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4蚊，升1蚊；盈富基金17.15元，跌8仙；小米集团15.44元，跌8.4；恒生中国企业58.28元，跌2毫；美团82.2元，跌1.5元；阿里巴巴75.9元，升5仙；网易139.4元，跌7；药明生物29.95元，升1.0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4，日元141.42，瑞士法郎0.843，加元1.323，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108，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5。日经平均指数报33,470点，跌69点。港金报19,26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9.59美元，卖出2,07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有 Tiffany 提提大家。跑马地东青道有火警，到而家都未处理好，现时全线封闭。南塘道近成和道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现时交通正常。睇睇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接近果栏。另外，新界區元朗公路去九龍方向近富泰村一段車多，龍尾排到泥圍；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迴旋處擠塞，龍尾排到接近屯門騎術學校。睇睇封路措施， 横头磡竹园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的车辆不可以经支路左转入联合道，受影响巴士路线 75X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九龙城联合道都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贾丙达道的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联合道去乐富方向的车辆不可以右转入贾丙达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的名字。今日我们有机会遇上，由这一刻开始，我们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的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因爱而聚，国剧830追光者， 剧集以民间公益救援组织为题材，讲述罗本、洪飞、周明明等人加入了远方公益救援队，在青山队长的严格训练之下成为救援队员，一次次参与各种的抢险救灾行动。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35分，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脑、心、肺、肝、胃重要的器官，还有后腰的肾脏啊，他们很低调，很容易被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没有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踏入新的一年，大家成日都讲身体健康最重要，同唔同意啊？身体健康 梗系重要啦， 但有阵时咧，要身体健康，有啲要做嘅事情咧，想做即系叫咩？心有余力不足啊！好似我琴晚咧睇紧呢篇文章咧，突然间弹出嚟咧，咁啊， 哇！你好型啊！琴晚睇文章， 文章都喺网上嘅，系 喂，你用文章呢个字 睇紧呢？睇紧呢篇文嘅时候， 乜嘢啫？ 执住文章嚟讲，睇紧呢篇文嘅时候，我就系做紧佢话唔好做嘅事，咁、样咯。但系我 你喺厕所， 基本上我都肯定你哋都一定有做，即系经常都有做，我估啦。 你咪喺洗手间啊？ 唔系，我食紧饭。跟食饭有关嘅， 食紧饭你睇文章， 食紧饭睇文章，你唔系同啲朋友、同啲屋企人倾下偈嘅咩？ 系啊， 我嘅屋企人都系睇紧一啲嘢，咁我好少嘅，琴晚咁啱弹出嚟睇啫，咁样，佢、就讲紧， 即系你食饭仲摆部手机， 各有各摆个手机喺度， 系啦，间中我平时都唔会嘅。好啦，就睇到乜嘢咧？佢话如果要减少人中风嘅机会咧。时间好紧要，即系你几多点食好紧要。嗱，唔好讲食咩添啦，唔好咩多菜少肉啊，或者咩，唔好讲个内容啦，净系讲你食饭嘅时间啫。佢话人如果喺6至8呢段时间完成晚饭，晚晚吓讲紧，唔系耐唔耐啊？ 8点 前你要食完晚饭咧，咁你比起嗰啲9点后食嘢嘅人咧。你嘅中风机会系少咗好多，佢一个 percentage 嘅，我唔记得啦。 原因 系啊， 因为 同埋你要成个 life cycle 先可以讲得嘅。 仲有第二个 condition 就系食完之后要3个钟头后先可以 瞓觉。 咁呢个字 8、9 至少会因为会有胃液倒流啊嘛。 系 啦， 千祈唔好。 咁啱我琴晚咧就9点几先食，咁我就觉得，其实都市人咧，即系如果以而家系大家个工作嗰个时间嚟讲咧，8点前能够食完晚饭咧。是要 比较少 用少少嘅经营，即是你不是一定 好容易就做到。 你要就翻所有屋企人咯。 系啊，因为可能佢翻到嚟都已经七八点了，有啲譬如佢远工作啊，或者个工作时间耐 啊， 系 啊 系 啊， 你做唔做到啊？如果系要八点， 佢一定得。 每晚每晚都系 噶。我每一晚。 几多点到 啊？因为我会觉得好唔舒服嘅。问题系我唔知道中唔中风啦。但系如果因为我早瞓啦，我有时候我九点几就瞓噶啦。我点能够可以系八点几我先食最后尾嗰餐饭啊？ 咁你六点要食噶咯？ 我总之肚饿就食。夜晚嗰餐我系唔会话因应嘅，就系话我一定要等到七点唔睇钟。我肚饿嘅话，差唔多嗰段时间，我黄昏过后咧，我几时肚饿嘅话，我就食饭。系啦，咁当然我亦都会有一个界限嘅，就系九点前我一定起码一定要食到饭啦。最好的就是八点钟之前是完成我的晚饭。 好健康的。其实你信不信 因为我早睡。 你记不记得以前呢香港一般人呢没那么夜睡的第一。第二呢以前呢我跟回我爸爸妈妈爷爷嫲嫲住的嘛。他们六点就 开餐的。 是啊是这样的。 同埋因为要 开 两位我爷爷嫲食先。食完之后呢那张饭台就得一张饭台而已，就轮到我一家四口食啦。这样咯。所以我们已经晏的啦，他六点食，然后到我们的家就七点食。那总之九点就已经上床睡。 吃啊 唔知哦，佢唔中意咯，可能即系两代之间，阿家婆同家嫂可能唔中意咯。我中意煮呢样嘢，即系明唔明啫？我细路仔我点？点解你哋唔一齐识？ 你有调解呢件事啊嘛？阿妈咪哥你一齐做啊？ 我唔怕死，点知点解 ？O K， 我因为其实嗰阵时候屋企都系开铺头啦。真系噶，六点钟就闩铺， 好 准 喎！你乡村真系 就食饭噶。 你嗰啲闸系木板间翻去定系拉闸？ 又唔至于，你唔好讲到我要清朝时代咁样。 系我谂，我好好奇啊！ 都系嗰啲拉闸嚟嘅，铁闸嚟嘅，拉埋咁样就一家，即系一同埋连埋嗰啲伙计一齐食饭咯，好早噶，所以其实好好噶。食完饭之后夜晚黑，你仲有好多时间噶。 嗯， 系啊，哇！特别夏天啊，我仲未黑， 仲未天黑噶，我记得。你仲可以出去玩下咁样，几开心，先冲个凉。 其实咧，佢嘅研究系揾咗2000多个嗰啲参加者做一个叫心血管疾病嘅研究，发现晚上八点前。即係長時間，唔係只係一兩晚食晚餐嘅人咧，相比咧係中風嘅機會係少咗28% 嘅。佢話因為食飯嘅時候血壓會升高，血糖、血壓等等，夜晚血壓通常較低啊，隨住時間嘅推移可能會損害到血管咁樣咯。咁所以就叫大家早少少食，同埋食完咧俾翻3个钟头先好上床睡覺。兩樣嘢都我覺得幾難做到，因為你越遲食，咁你咪越遲瞓咯。但你遲瞓又好似。唔够瞓喎， 唔难做到啊！咁所以其实点解啲人有个古灵精怪病咪就 系 咁咯？就因为话俾你听，但你哋唔做咯，唔做之后跟住 你 咪病咯。 我唔得。 嗱，其实仲有得可以解释嘅，唔好意思吓，佢可能讲翻嘅就话你食嘢点解你要有一段时间？你食完之后嘅话咧，你就应该唔好再食任何嘅嘢，等你嘅身体可以开始休息同埋做佢自己嘅工作。系因为若果你亦都喺个身体里面系不断咁耐唔耐食一啲嘢，耐唔耐食一啲嘢，或者你好晏你先食啲嘢 ，suppose 佢应该要。收工嘅时候嘅话，佢仍然要继续去消化呢啲嘢嘅时候，你嗰啲血管啊，咪 O T 咯，佢咪会脆弱咯，佢咪会唔好咯。其实你咁嚟啫嘛，你 overload 佢啊嘛，就咁简单啫嘛，唔难去了解呢一样嘢。 好啦， 2024年健康啲， 我又即系1月1号起，我唔使我啲抢 O T 啦，个胃都唔好。 咁点啊？咁咩 T 啊？ 唔係，其實 Steve Jobs 都有講過呢一樣嘢㗎，係啊，佢臨走之前佢留低俾大家嘅一啲説話嘛，佢就係話食飯你要當食物就係你嘅 medicine， 即係你嘅藥。若果唔係嘅話咧，你就會以後啊你唔係咁樣去對待你自己嘅人生，或者你自己對待你自己每一日嘅話，你之後嘅話你就會食藥，好似變咗你食飯咁咯。 係、喂，發人心醒喎、呢句説話。 係佢病嘅時候，佢留低俾人哋嘅就係啊，就話俾人聽嘅就係你每一日你要好好去。善待你自己，尤其是你系摆落口嘅嘢，你要当系真系好好地咁珍而重之。几时食饭？应该要好好地咁样去食一啲好嘅嘢，去令到自己身体健康。若果唔系嘅话，倒翻转嘅就系你以后你就会变食药，好似你食饭咁。一日三餐啊， 好 教 训， 好 教训。 今 日开始我哋做个健康人。听紧风骚爆人啊！提提大家一阵间11点后就有今日嘅校长嚟同玩游戏， 哇！唔知道有咩问题咧？ 车路的士，仲有点唱？记住记住！ 哇！点唱啊？最后一日 啊！ 2023把握机会啊！记住约我睇烟花。Thank God it's Friday, Friday. Thank God it's Friday, Friday.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向2023年说再见。2023年稍纵即逝，即将来到这个结束了。在这一年我们仿佛做了很多事，有似咩都冇做过。在2023年的今日，我想跟大家讲声辛苦晒你啊。唔理你的2023年是乜嘢颜色，五彩缤纷，色彩单一，美不胜收定是愁云惨雾，2023年都即将过去。回首从前，愿2023年画下圆满的句号，大家拥有全新的开始。以下就是今日想同不同的人想讲的说话。第一，关于自己。过去这一年是委屈撑大了心宽，是烦恼衍生了淡然。人的一生经历越多，感触越多，行过的路荆棘越多，沉淀越多。2023年过完了，到底今年好定不好，冷暖自知。无论是成绩败绩都是功绩，无论得到或者失去都是生活。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多少心酸泪水你自己最清楚，多少难挨的时刻你自己最明白。新的一年即将来到，请加倍善待自己，道路顺畅，愿你修炼沉稳。如果道路是不顺畅，愿你平衡心态，祝你遇见更优秀的自己。关于健康，我们的一生所有价值的产生来自两个字，就是健康。有了健康为基地，我们的人生才有丰富多彩的可能。有了健康做支撑，我们才能看到更多更精彩的风景。健康我们要有意识地将它摆在第一位。我们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饮食有节，拥有好的饮食习惯，不要熬夜，拥有好的睡眠习惯，经常锻炼，拥有好的运动习惯。愿你同屋企人身体健康。关于家庭，如果话呢个世界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哋打开心扉，露出软弱，允许我哋唔需要强撑住坚强嘅话，呢个地方就系我哋嘅屋企啦。家人永远都系力挺我哋嘅人，支撑我哋一生一世不离不弃。喺屋企里边有爱我哋嘅人。就算我哋过得几唔好，父母依旧接纳我哋；就算我哋赚嘅钱几少，爱人依旧支持我哋。我哋屋企人就我哋嘅港湾，有屋企人就有安全感。关于生活，当我哋觉得自己嘅生活好难挨嘅时候，起码我哋都系健健康康、四肢健全。我哋想要做嘅嘢，只要努力都系做到嘅。生活偶尔撞到啲艰难，冇咩特别。对于一病不起嘅人，健康就系口福；对于身有重病嘅人，平安就系知足。人除咗生死之外，其余都只系擦伤。唔理过去一年对你经历咗乜嘢，有几多不为人知嘅苦，大家都已经安然无恙咁走过啦。不负自己就系圆满。生活的贵重在于经历，生活的美好在于珍惜。2023年还有两三日，希望在最后仅有这一段时段，我们为自己做一个总结。在当下开始，生活要自律，拥有坚强的心态，健康的生活习惯，珍惜陪伴在身边的人，感恩对方的付出。愿接下来的道路，大家都可以活成一束光，永远绽放光芒万丈。送给听紧的每一位朋友，是啊，包括你。梁继章衷心祝福你2024年拥有平安幸福。 过去十八岁没大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日到24年2月26日，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天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了。老师对他说：小乌龟啊，放了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10点嘅《风骚快活人》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好，快到11点，一翻嚟就有校长同我哋玩游戏。 我做紧功课，背紧书，你哋唔好嘈住我。 走开啊你！ 流堂啊你今日 不过咁样，我觉得今日校长好年轻。 冇错。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第二个钟头噶啦，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靓妈接紧你个电话，想喺呢个2023年最后的一个礼拜点唱，就要打嚟18723888。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天主教新闻书院吴华彪 Henry 校长。 校长 早晨， 大家早晨。 校长好细个啊， 系啊。 是不是 啱啱啱啱毕业出嚟啊，校长？ 仲要打条校呔 嚟，系啊！你真系好乖， 你如果坐入课室，人哋唔会叫你出嚟噶。喂，呢个学生坐啲，只会咁讲噶咋？ 所以几好啊，有个掩眼法可以入去课堂。 但系原来校长已经系个爸爸嚟噶咯。 系啊，我有个仔仔，有个女女。 哇！而家我哋听紧你做节目啊，系嘛？ 系啊。 使唔使同佢打个招呼啊 ？Hello， 卓乔卓希，你哋好。 开人全名。 咁妈妈咧？ 妈咪咧？ 太太 Julie 你好， 哎呀，你差啲漏咗啊！ 而家全家听紧，因为放假啊嘛，系咪？ 系啊， 全家听紧。 嗯 ，OK， 咁你有咩同佢讲啊？ 嗯，希望大家都系开心心、平平安安。 新嘅一年咯，2024年 咯。校长咧好健康，好红粉飞飞嘅，我哋想 问， 好面色，好面色，搣佢啊，想搣啊，耶，搣啊， 你一搣佢嘅。 我想搣， 多谢妈咪，多谢 面珠灯， 咪啲皮肤靓， 好靓啊，滑滑滑啊， 滑捋捋咁样，好似摸个鸡蛋咁 啊。既然咁滑块面，就等我哋嚟欺凌下啦。好，校长嗱，头嗰半个钟同我问问题，好唔好？ 好，冇问题。 同埋校长，你而家放心啊，你哋唔会输噶。你哋點都有分嘅， 係啊，冇錯，因為我哋有一個計劃， 點都俾翻分嚟， 求學相長計 劃，嗯，好啊，俾啲鼓勵我， 好嘅， 第一題咧就有梁 小張，梁小張問嘅， 好， 好，兩位同學同埋校長，請問你哋有冇聽過解手呢兩個字？解手 即系去洗手间， 即系去洗手间。O K， 你有冇听过嘅？校长有冇听过解手？ 解决嘅解手 系啦，其实系另外一个讲去洗手间比较文雅啲嘅形容词。解手两个字同去洗手间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系咪？点解古人会叫去洗手间做解手？四个答案：第一，解字译作松脱， 解开。以前嘅人，古人着嘅衣服长袍大袖，去厕所嘅时候、清洁嘅时候，好惊整污糟嘅手袖啊，因为你手要伸落去嘛。于是解开嘅手袖拉起佢，所以叫解手。第二有首诗叫《不堪春解手，更为晚庭舟》，形容嗰个天春雨绵绵，落雨落雨落雨，好似人个肚唔舒服咁。后来就用解手形容个肚唔舒服。第三，当时押送一啲人吓、啊、犯人啦、啊，或者系一啲嘅强迫移民啦、啊、吓、啊，由一个地方迁徙另一个地方嘅人啦、啊，去嘅时候咧，嗰啲犯人会被官兵绑住双手，但系当佢要厕所点啊，佢就话：喂，官兵大人，解解手。解开个手啊！第四，关于一个古人叫陈桂常啊，河东思考嗰、那个，好惊个老婆柳月娥嘅系啦，阿柳月娥又唔中意佢成日自己走出街，佢又成日自己走出街，于是老婆后来又谂办法揾条绳绑住佢，另一边连住自己，佢去洗手嗰阵，哎呀，唔好意思啊，老婆，解解手啊咁样。后来啲人笑佢，就学咗佢咁讲嚟低佢嘅。到底边个先系真正嘅答案？ 几好、啊， 有啲水平喎、啊，今日 有啲水平喎、 啊，四个答案， 系啊，四个答案都好似喎、 啊，系啊，佢花咗几耐时间谂啊，个答案，你抄噶， 抄噶，抄噶， 又话我抄，我次次再都话我抄，校长个欺凌我，罚佢留 校长咁叫做系咪欺凌啊？ 系、 啊，咁构唔构成欺凌啊？ 都系估下啫，估下啫， 系啊， 好，嚟嚟嚟， 校长认命， 唔紧要，唔紧要，好。 好 四个答案都好似， 有冇有冇灵感啊？ 系啊， 我哋睇下先，我哋爱商量下好嘛？我哋商量下， 咩嗰啲咩剔除法系嘛？ 我 觉得 咧、啊、 ，A 同 C 都几 压界犯人， 系啦，压界犯人咁可能真系， 但系我觉得手啊嘛，唔系，我觉得以前嗰啲官兵咧就话知你嘅，因为如果出事咁点啊？所以我觉得佢唔会理嘅。 咩叫出事点啊？哇！绑住手， 如果我系我 绑住手， 你跌亲咗咁点算啊？ 嗰个人 跌亲 啊！跌亲我理得佢啊！ 即系系啊！啲官兵冇 咁 好 人 啊！系啦，冇、 啊、 错，即 系 有同犯。 即系你假日即系你去又去，唔去又罢走咁。 哦，你意思即系话可能会唔俾佢去？ 我带嚟即系官兵先唔系咯，系嘛？ 该我都觉得唔系。 点解？ 肚痛，佢话 肚痛 痛啊嘛。 哦，有诗啊嘛，系咪？即 系 有首诗嗰度讲紧嘅话，我都唔。 所以拣 得 翻 A 同 D 喎，吓。 系啊。 我拣 D。 我都硬啲，佢冇理由作到 做到陳桂常嘅 阿常哥啊嘛， 柳月娥啊嘛， 係啊， 係陳桂常、柳月娥、河東思考 A 係咩 ？A 咧，因為嗰個長袍大袖，咁佢清潔嘅時候咧，佢驚整污糟個手袖，每一次去之前佢就解開拉起佢，即係好似入衫袖做嘢嗰啲咁。 啊，即係所謂嘅解手，呢、這個都呢、啊這個都 唔係。 咁後來啲人咧就。唔想讲去厕所就索性话、哎、我去解手其实解咗手三袖即係去洗手间啦。 咁、 嗯、 既然你哋两个揀 D, 你唔需要一定跟住去㗎你唔需要一定跟住去㗎。 你先叫我跟嚟唔跟嚟係啊。 係啊揀 A 啊。 係啊你揀 A, 一定咁话好唔好一 A 两 D, 我系 D。 好 你系咪 D, 你系跟。 唔跟校长。 一 A 两 D。 校长揀咩话 ?A。 A。 有冇人啱一 A 两 D。 有冇人啱呢 冇。 冇人啱我都话我都话。 校长咪你点搞㗎。 唔好惊，唔好惊，系啊， 咁我就拣翻 C 啦。 你拣翻， 你 拣街犯人，街 犯人，咁我拣 B。 系咯，我哋拣 B。 好，头先 同你分散头先， 定咗未？好， 拣 B 一先。 恭喜校长，你系啱嘅。其实头先咧，我加咗一句说话嘅，除咗犯人之外，仲有另一个情况，因为当时明初嘅时候咧，河南等地唔够人啊，好少人啊，于是咧嗰、那个明朝嘅政府决定强迫啲人由呢一边。迁晒喺嗰边居住，咁但系人民住开呢度就唔想喐噶嘛，诶、哎、我唔去，咁于是咧就大规模搬啲人去，就绑住双手咁咯。其实严格嚟讲，佢又未算系犯人，但系惊佢走就 是哦。 我头先我有讲，我头先有讲， 我话 我话头先除咗犯人，仲有强迫移民啊！但我心里谂唔系用移民，佢系用迁徙。我有讲翻，你听我重温啦，我有讲强迫迁徙。 你冇讲明朝。 咁我冇讲个朝代啫， 我 讲又 读明史噶， 好，有新年就嚟，系啊，唔好咁样，系啊，算 校长又不傲爱， 校长又分得啦， 好，真系好大家，好， 要你啊， 瑞瑞， 嚟啦吓，系讲紧嗰个人系啊，点样啊 ，Henry Ree， 好， 阿太在听紧， 对唔住，系啊，吴校长听住啦，话吓。 嗱，人類學啊，我哋要測定一啲，要測定一啲膚色嘅主要觀察部位。你知唔知道其實佢係觀察邊一個部位嘅咧？ 膚色 係啦，膚色喺人類學上面啦嚇，決定要一個膚色嘅主要觀察嘅部位嘅話咧，喺邊度睇嘅咧 ？A 大腿內側 ，B 後頸嘅部分 ，C 上臂內側，定係 D pat pat 咧？ 即系观察佢系咩肤色？ 嗱，我哋其实有黄种人啦，系咪？即系有色人种啦，有唔同嘅肤色噶嘛。咁究竟喺人类学上，如果佢就可能系要睇佢系属于边一个颜色嘅人种嘅话，究竟佢会测试喺边个地方度睇？佢觉得系最准嘅咧 ？A 系大腿内侧 ，A 系大腿内侧 ，B 系后颈嘅部分，即系个头发遮住嗰啲位。咁而 C 就系上臂内侧，定系 D pat pat？ 我想问一下呢个测咧系咩年代噶？ 唔使话咩年代噶、哦， 当然 有分嘅咩？你认为个界限喺边度咧？请问， 即系我修读人类学咧，考咗你做咩笑我啊？ 好犀利啊！ 佢咩都话有， 咩都有读， 佢咩都有读， 博学多才， 但系全部都冇毕业， 纸片都有读， 读下。 唔系冇毕业，石毕唔到，被动同主动系有分别。 咁你个问题系咩咧？ 唔系即系 自有人类学 到底系即系2023年啦，定因为原来远古时代？ 请问你有咩分别啊？ 有啊， 系你讲 啊，人 类学 家有 咩 分 别？ 以前系 点， 而家系点？ 讲得到我就答到你， 冇错。 你讲唔 到，点解你会同佢一齐先？ 我都有呢个疑问啊嘛，系咪？即系以前而家系咩分别？ 嗱，校长你又冇嘢补， 假咗。 唔系啊，你系嗰个肤色就 系 嗰个肤色噶啦。 唔系我意思， 你嗰个肤色有咩关 系 啊？ 即系唔系我意思系点样去检测个人系属于？ 即 系 以前 嘅 科 学仪器 啊，定而家 系点样样？ 但呢个同问题无关咯，佢嘅睇边 part 啊嘛，你唔好拉长一个战线先啦。 对唔住，收翻。 转移咗注意力。校长有冇灵感啊？校长， 我觉得唔会系 pat pat， 我都觉得冇嚟 pat pat。 A C 应该好似啊，即系都系大腿内侧啊， 上 臂内侧啊，咁如果。A 唔啱 ，C 都唔啱咯，先 cancel 咗 A、C 先。 嗯， 咁即系得 boy 啫喎， 颈啫喎 ，boy 同系啦，即系颈。 嗱唔系喎，颈其实颈后颈啦，同埋呢度啦，大腿内侧啦，其实都系好少机会晒到。 唔系，如果你成日晒到颈啦，因为你冇头发遮住啊嘛。 啊， 长头发嘅人先遮住后颈啫，你实晒到。 咁点咧？嗬？ 诶，你读人类学嘅喎，乜你冇读到咩？ 嗰一個 冇 交 學費，佢報咗名冇交學費， 嗰一堂冇上堂。 哦，你講嘢，2003年以後嘅嘢係嘛？ 冇嘢，我棄權。 你冇理由唔識㗎，係咪？ 棄權。 喂，我純粹咁諗啫。嗱，呢個係常理嚟，個 pat pat， 如果唔曬都白㗎嘛，因為你唔會公開地方曬，咁你其實係咪個個都一樣嘅咧？ 呢個唔係黑人，譬如話舉例啊，唔係咩意思啊？譬如話佢哋啲手都特別黑啲 㗎啦， 手 背 掌 手 背 都白㗎喎。 唔係，咦係咩？ 系啊， 都有颜色噶嘛， 手背都系。 pat pat 啦，我估 pat pat 啦，唔使讲咁多。 我都估 pat pat。 全 pat 全 pat 全 pat。 好啦，咁我跟你先啦。如果唔啱再补答啦。 OK， 全 pat 啦，咪 OK。正确嘅答案系系冇人啱嘅。 嗯， 唔系 pat pat。呢个我错嘅， 我后颈咯，后颈后颈后颈， 又全部一齐。 我咁我估大腿内侧咯， 分散投资啦， 大腿内侧咯。 啊校长，你估颈啦，好唔好？ 好，后颈。 你系咩话？ 大腿内侧。 我另外嗰个咩话？ 小臂、手臂、 上臂。 我上臂咧，分开。 好 啦， 有冇人啱啊？ 有，跟住 又啱。 黐线嘅你都。好啦，正确嘅答案系小张张啱咗嘅，上臂内侧。 点解？喂，其实我想问，其实上臂内侧同大腿内侧 拉底对啦， 即系分唔到颜色。 唔系大腿内侧嘅话，你都会容易嘅，就可能你有啲 晒到， 你会晒到或者你会有机会，有啲人有啲沉淀嘅色素噶。 哦，佢系拣一个晒唔到嘅地方。 以及嘅就系其实佢嗰个色素嗰个沉淀系冇咁多嘅地方。我有个解释嘅，其实咧肤色就系指咧就系人类嘅一啲嘅表皮层嘅咧，因为你个黑色素啦、原红原血红素啦，同埋嘅就系叶红素等等嘅色素沉着而反映出嘅就系你个皮肤嘅颜色嘅。咁而你嘅肤色咧喺唔同嘅地区。 區同埋人群咧係有唔同嘅分布嘅。佢要選擇喺呢個上臂嘅內側，係因為上臂內側咧係最唔容易受到外間嘅環境干擾。係、啦，因為佢曬唔到嘅，同埋嘅就係真係比較少嘅。同埋嘅就係有時你都會想係測試嗰啲嘢嘅話，可能嗰啲咩化學物啊，對你啲咩咁，你都會測呢啲位嘅。係、啊，咁樣咯。所以咧就誒、人類學你有冇讀呢啲嘢啊？咁其實所以嘅就係上臂內側。 你講 睇嘅就係最知道最清楚嘅。 我試過有一次咧，好傻咁啊曬太陽咧，咁啊曬曬完之後翻屋企睇，一舉隻手原來唔記得曬內側。 係啊，你會白雪雪。 白雪雪 嘅 喎， 冇錯，呢、這個就係你嘅原色啦、 啊。所以曬太陽咧，你係要咁樣好似投降咁樣攤呢兩手先曬到嘅，好、難曬到嘅嗰、那個位。 所以要混淆啲膚色咧，就舉高隻手曬下。 係啊， 舉一隻手啫，你嘅隻手唔好舉。 好，馬同學到你。 好，退避三舍，有冇聽過呢個成語啊？三舍。 边三舍 是指几远呢？其实是一个距离嚟噶，三间屋的距离，屋即是一啲院舍咧，古装啊。D 九十里 ，C 其实是一个虚数嚟嘅啫，即系啊退后少少啦咁样样。D 是三座山，因为嗰啲房舍咧好似落座山咁，退后三座山。 点会退三座山啊？ 远啊！ 咪即系叫你翻屋企，三座山、 啊。其实讲紧打仗嘅时候，阿晋文公啊，你唔识佢啊？ 我识， 我冇可能识佢，大佬。 我识我叫晋文公。 校长，你话佢啊？ 校长，嚟，你拣，你拣先。 三四啊？ 系退避三舍。 如果最远，即系就咁听啊，梗系一啦。 系啦，即系 A， 但我觉得佢唔会咯。 三间 B 系九十里。 佢个人咁衰，佢唔关 咩事啊？C 系虚数 ，D 系三座山。 我估虚数， 我估 A， 我都估 A。 你系咪两个 A？ 系两 A 一先。 我估虚数，两 A 一先。 有冇人中？ 答案系冇人中嘅。 好， 三座山啦， 三座山 啦。 啊，校长， 三座山。 但系有咩？三舍都系三座山，咩话？咁咩退避三山？ 唔係，佢講得文雅啲啊嘛，晉文公啊，阿晉文公咧，佢 大雅，你唔會講唔到噶啦，你真係 九十里啊！ 好，佢估九十里， 九十里， 三山。 正好答案， 正好答案，梗係校長啱啦。 我幾驚啊！ 一射三十里，三射咧就係九十里。 九十里， 哦，好嘢！ 哇，校長幾驚啊！係啊，好犀利啊！ 若是要开口，回忆我不讲奋斗，二十个春秋曾跌破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岸，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罪疚无奇不有太多，难及你永久，谁送上过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多难过都多得你在，你送赠过的好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推出24小时情绪通热线18111，一站式支援情绪困扰人士。情绪通热线营运机构负责人、利民会总干事冯长添话，热线自今个月27号启动，截至今朝7点，接获841个来电，包括嚟自长期有精神困扰人士，或者表达身边有人需要服务，亦都有唔同年龄层人士讲述自己嘅情绪状况。热线会先了解对方的情况，先至知道服务需要，得到同意之后会转介到相关机构。冯长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热线中心会作出危机评估，先至决定转介。如果情况危急，会转介警方或者消防署。至于未到紧急情况，会转介社署等部门。而有自我伤害谂法，但系未至于有生命危险嘅个案，会转介到非政府机构。他又说，接听热线的包括义工，亦都有社工或者专业人员，都是经过相关培训，现场有督导员和社工管理热线中心。发展局公布加强版传统新市镇发展模式的修订换地安排，以更好善用市场力量，加快北部都会区整全发展。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这个加强版模式的方案之下，如果原址换地的申请人已经集齐相关发展用地的90%或者以上业权，政府就考虑运用土地收回条例收回剩低的私人土地，再批给申请人作整全发展，而申请人必须要为整块发展用地补足地价，以及按政府要求建造公共设施。强调有关方案已经平衡各方的利益。何佩玲说，有关做法如果能够令新发展区更加整全和均衡，即使政府收回的土地日后是用作私人发展，亦都顾及社会整体利益，符合土地收回条例下公共用途的规定，同时政府亦都会向相关土地业权人作出合理赔偿，以符合基本法保障私有产权的规定。警方拘捕了两个男子，说他们涉嫌在今个月内先后两次进入红磡一间酒店盗窃并且打劫两个性工作者，一共劫去63000元。警方说，两个事主透过社交平台招揽客人，疑犯假扮客人和两个女子取得联系之后，去到红磡一间酒店犯案。其中今个月6号的案件，两个疑犯涉嫌偷去一个19岁女子25000元。同月23号，两个疑犯再度犯案，冒警进入房间之后袭击一个25岁的女子，并且劫去38000元港元。警方接报之后，在昨日和前日在旺角和马鞍山拘捕两个疑犯，并且在疑犯屋企搜获犯案的时候的衣着和手提电话。两个男子分别是31和52岁，现正被扣留调查。跑马地东青道东青角发生火警，一个大约60多岁的男子吸入浓烟不适送院，另外两个人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消防处在朝早9点几接报，派出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之后将火救熄。吸入浓烟不舒服的男子被送到律敦治医院治理。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随即日间温暖，元旦风势颇大，随后一两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84点，升咗，系恒生指数系报16983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37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7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0.8跌2.2，盈富基金17.15跌8仙，小米集团15.4跌8.8，恒生中国企业58.16跌3.2，美团82.1跌2.5，阿里巴巴75.45跌4毫，网易137.8跌3.3，药明生物30.05升1.15，理想汽车145.3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4，日元141.43，瑞士法郎0.844，加元1.323，人民币7.098，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33464点，跌75点。港金报1928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8.99美元，卖出206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Tiffany 提提你，较早前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马坑涌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跑马地东青道的火警都已经处理了，全线解封，一大车多。睇睇隧道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现在正常。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一大挤塞。另外，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禮頓道的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重复一次，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禮頓道的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横头磡竹园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的车辆不可以经支路左转去联合道，受影响巴士路线 75X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九龙城联合道都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贾炳达道的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联合道去乐富方向的车辆不可以右转入贾炳达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屯門黃珠路隔音屏龍門居、寶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請多禮讓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駛出巴士站。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一首歌咧，系好多人点名，已经变咗系禁歌。我唔再唱啦！ 你 惊 唔 惊？ 而家讲完之后，你演唱会嘅时候，又要乜嘢咁唱？ 但呢首歌真系唱到 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今个星期继续有 MC 张天赋。 手术室系病人同死神之间嘅战场。两位仁医立志救急扶危，连场手术为生命带来一线曙光。杨幂、白宇德医双馨，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 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松快活人， 好啦，星期日早上11点搭8，提嚟大家电话嘛，就系 1872388， 打电话嚟点唱啦？ 2023最后， 今日嘉宾天主教新闻书院靓仔 Henry 校长， 吴校长早晨， 吴校长， 校长你好， 大家早晨， 好啦。 好嚟啦，三位同学预备好未？ 预备好 未？ 咁咧，我哋咧 洗手间。 好，转头我哋 break 嘅时候去洗手间啦。 好， 我哋先答下填问题先啦。咁大家中唔中意瞓觉？ 中意。 中意瞓觉。咁我哋咧每个人咧就平均会瞓8个钟啦。 系。 咁我又想问下啦，听清楚啦。咁边一种动物咧有最长嘅睡眠时间呢？ 我知。 A 熊猫。 系。 B蝙蝠 ，C 树熊 ，D 长颈鹿。 吓， 冇你个答案啊？ 系啊，我以为猫啊。A 系熊猫，我有啊。 猫科都瞓得好多嘅，系啊，猫科都瞓得好多。 第二啊， 蝙蝠 ，C 树熊， 树熊 咧，我拣 长颈鹿。 其实校长啊，马超话瞓好多嘅，你应该摆佢第五个答案。 系 校长你点睇啊？呢个咁嘅同学，佢又冇科学根据。 你人类学有科学根据吓？校长我咪讲多一次啊，四个答案。 好啊 ，A 系熊猫，B 系蝙蝠，C 系树熊，D 系长颈鹿。 树熊 我觉得系树熊同埋蝙蝠。 树熊， 嗯， 树熊咧，其实点解瞓多咧？因为佢成日食嗰啲唔知乜嘢，我唔记得嗰啲叶咧， 佢 食咗就会温温顿顿瞓觉，好似人哋即系。系啦， 以前古代人食 飲酒咁樣， 係啊， 酒，所以基本上咧，佢因為呢個原因，所以瞓得最多。 嗯， 所以尤加利嗰啲 好有推理能力啊 ，Michael 油唔好亂用噶。 嗯， 係啊，咁 嗡嗡地，所以就成日瞓覺。 我 人類學家蝙蝠好，人類學家 你蝙蝠係咪？我講熊貓。 好，三個 係啊 ，A、B、C 都有人 啱啊。 好，有人啱， 有人啱嘅，正確答案係 正確答案係。树熊， 耶！ 原因大家都啱嘅，不过 原因系咪一样？ 原因就系因为树熊咧，佢系食尤加利叶啦，佢唔饮水啦，咁好多时候尤加利叶有啲毒素嘅，所以要好长嘅时间要休息啦，慢慢去分解 排毒， 系啦， 同埋佢又唔可以食太多，所以佢减低热量消耗。 嗯， 好叻啊，大家都。好， 我错我都叻，咩意思啊？ 其实你参加比赛，个个都有奖牌嘅，佢就系嗰啲 担心， 因为大家咧都好有逻辑去推理啊，系啦。好，咁 校长面红， 我嘈啦，俾校长问啦。 系， 对唔住， 唔紧要。咁大家预备好未？咁我哋又嚟 第 二题咯。 好啊。咁大家有冇试过去潜水咧？ 有。 系啦，咁潜水咧，其实我哋要承受一种压力水压， 冇错。 咁咧，我哋要有好多装备先可以落到去潜水噶。 系。 但系有冇听过深海鱼咧？ 有。 深海鱼咧可以去到最近咧喺2016年啦，发现咧有鱼咧系可以喺7000米以下嘅水底， 唔知点解佢又唔惊嘅咧？ 系啦，咁我条问题就系啦，点解深海鱼咧可以顶得上呢个咁大嘅水压咧？A 深海鱼嘅骨骼好入，边一个唔系原因啊？我讲嘅 A、B、C、D 三个系原因，边个唔系咧 ？A 深海鱼嘅骨骼好柔软 ，B 深海鱼嘅肌肉组织可以弯曲变形 ，C 深海鱼嘅细胞结构较少 ，D 深海鱼咧体内有大量嘅空气作内外气压嘅平衡，内外气压平衡，咁系 A、B、C、D 边个唔系原因呢？ 点解佢能够抵受到咁犀利嘅气压啊？ 因为例如有个潜水艇落到6000米咧，已经会变形咯，但系条鱼可以生存。 潜艇都未必得啦。 系啊， 细胞嗰个系 C 啊， 细胞 C 系啦，细胞结构比较少。 比较细小。 细胞， 我估骨骼， 我估 C， 我估细胞， 系， 我估系骨。 有 A 啦，有 C 啦，咁阿锐咧？ 你叫锐锐啊， 撞撞得噶啦，你一撞撞， 唔好叫佢阿锐， 关你咩事？ 肌肉， 我同校长嘅关 系。阿古 D D， 好， 空气空气空气，有冇人中？ 我估 你自己估咩都估都唔记得， 我搞错你自己。 滚啊！小强拣，小强拣， 你咪有病啊！ 我唔 系， 你系阿咪 我拣，我拣细胞，佢拣骨骼，因为佢嗰个人骨骼精奇，所以佢拣骨骼。 系，跟住阿 J 就系话 D， 系啦， 就 系 有大量空气系唔啱嘅。 有冇人啱？ 好，有人啱。 系 系，答案系 唔啱喎。 D 系 啱咗， 点解系 D 咧？ 我都系撞王。 除咗撞之外咧。其实呢原来是不可以有空气的。因为深海鱼呢因为空气会膨胀、啊。所以如果在深海鱼我跟你讲话我在深海度拿到条鱼上来呢、嗯、你不要信我因为条鱼其实会是 爆 了胀爆了。爆所以其实是不可以有空气。所以条鱼呢是全个身体都是水分啦同埋是骨骼好柔软肌肉可以变形。同埋啲細胞比較細嘅， 仲好味添。 同埋啲顏色係好似透明咁樣噶， 係啊係啊，透明咁樣，好似一個 係啊，佢冇顏色噶，好奇怪噶。 好叻咩？你哋知？ 大家都好犀利啊！ 知咩？ 人類學緊你，佢讀人類學，冇讀魚類學，所以 好叻咩？ 好，系啊，就继续 啊，跟住又考下，大家都被蚊咬过、针过 啦，有啊有啊， 被蚊针完咧， 冇错， 系劲咁好，你唔惹蚊 都唔针佢，你谂下，蚊咁 有啲血有毒， 咁啊， 蚊都唔针， 小强一齐先， 即系乌蝇都唔嬲，乌蝇屎都嬲，佢唔嬲佢， 俾蚊针完咧，好痕啦，会肿啦，咁我如果大家你平时会点处理啊？ 搵啲我戒个十字喺度， 戒个十字， 我知啦，你个问题点啊？止痒系咪咧？ 系唔系？咁咧，其实有一个方法咧，系会教我哋用啲番碱水咧，去捽一捽佢啦。 系啊，真系得噶。 咁点解得咧？ 因为中和咗佢嗰啲口水。 哦、好叻啊！咦，你咪睇过呢条题目咧？ 冇啊。 咁我问题就系问你， 一只 蚊嘅口水系带有边一只酸咧？ 啊 ，A 咁 technical， 草酸， 两婆酸。 后佢分啦，校长。 A 两婆酸， 佢一定要拣呢条， 佢要拣呢条，佢要拣两婆酸。 A 系两婆酸，咁啊，不如 D 系两婆酸啦。好 ，B 佢拣嗰个噶吓。 好啊 ，B 系蚁酸， 蚁酸哦。 C 系硼酸， 硼酸。 D 系草酸， 有冇尿酸？ 咁啊 ，A 就系两婆酸啦。 蚁酸就系只蚁个蚁啊， 系啦，蚁酸系一只蚁嘅蚁啦，跟住就系 盘 酸啦，同埋草酸， 草酸为洗头嘅啫， 嗰啲要落嘅要加钱噶，草酸 草酸 要加钱噶， 洗头啊， 尽量唔好乱咁伤害啲头皮 啊，冇错， 蚁酸 同埋盘 酸， 你拣咩？你拣咩？你拣 盘酸，我乱撞咯，唔知。 咁啊，咁我拣，我想拣盘酸。 你拣两盘酸， 你拣盘酸啦，你拣盘酸啦，我拣蚁酸。 好嘛，好啊，我哋分享下啲啊，即系 A、B、C 都有人拣， 两盘酸、盘酸、蚁酸， 我哋系唔拣草酸啫。 系， 有冇人啱？ 有人啱，系啦，正确答案系蚁酸。蚁酸用啲番碱水中和咗之后咧，咁佢令到个敏感源咧， 但我唔明点解叫蚁酸啊？蚊酸先啱，唔系蚊针，你点解叫蚁酸嘅？ 因为其实蚁酸一个俗名嚟嘅，佢其实叫甲酸咯。如果系俗名就系 ，OK， 即系化学嚟讲，佢系甲， 系啦，甲酸系啦，即系一个碳酸。 我个中文你打我。 其实两婆酸是一个俗名，对的学名是蚁酸， 所以应该有分，所以应该有分， 我应该有分。 你知唔知个礼横节曲啊？你而家 两婆酸就 礼茶永乐大典。 当你不断去讲系两婆酸蚁酸嘅时候，可能一百年之后，大家就会觉得 啊， 两婆酸就蚁酸 啦。你一百年之后先再嚟问我。2023年12月29日。 好，暂时冇分啦，马小强啊。 第四条啦， 系第四条 啦。好，我哋每个人咧都会饮水啦，饮水就自然会去排尿啦。 系啊。 咁以前细个咧，屋企人会同你讲啊，啲尿液咧唔好太咩，唔好太黄系咪 啊？ 咁正常嘅尿液系应该咩色嘅咧？健康嘅尿液， 透明， 透明嘅。 咁啊 ，Michael， 你覺得咧？ 微黃色，但唔好太黃。 係 啦。你哋係咩色？ 七彩，佢嗰啲七彩。 七彩。 佢人生七彩八 藍咁咧。原來 黑色啊！ 我媽咪都 今日係咩色？ 綠色。佢今日 冇色係好嘅。原來冇色咧唔係唔好，但係冇色其實飲得太多水啦。 係啊。 反而係正常應該係淡黃色嘅。 係咯，咪、就是、微黃咯。 係啦，微黃色。咁我條問題係咁個嗱，淡黃色咧係嚟自尿色素啦，同埋尿膽素啊。咁其實係尿膽素係由邊一种物质分解之后的产物呢，有四个给大家选的。 A 尿液肛酵素， B 胆红素， C 肾上腺素， D 胰岛素。是哪一种物质分解完产生尿胆素呢？ 你又撞了 A 是尿液肛酵素， B 是胆红素，C 是肾上腺素， D 是胰岛素。 尿液肝酵素 有没有不算数？ 又或者 不算数。 哎呀， 都是撞 撞啦， 真的撞。 我拣， 因为我刚刚讲是尿胆素嘛，所以 A 呢我特登有个尿液肝酵素啦， B 有个胆红素啦，跟住就有肾上腺素。 第四咧， 同埋胰岛素， 胰岛素， 胰岛素， 胰岛素， 胰岛素，胰岛素，你哋有胰岛素，好，全部胰岛素。 哎呀，全部都唔啱啊！ 哎呀， 衰啊！ 你又写错 咗，唔算数， 再嚟个， 唔系佢得 A、B、C 三个答案啫。 唔系啊，而家 A、B、D 啊， 系啦，就冇咗 D 啦，冇咗胰岛素， 而家系胆红素， 胆红素。肾上腺素同埋尿液肝酵素， 尿液肝酵素， 胆红素咯，唔 知咁容易系咯，你 胆红素咯， 你系尿液 分散投资啦， 系啦 ，A 你咩？你 B， 我系胆红素咯， 胆红素 系啊，我 系 C， 好，正确答案系胆红素， 又做咗好嘢， 系， 大条啱咗。 啱咗三 好啦，最后一题啦。咁我哋咧都好中意睇听个极光，有冇听过极光？ 有 极光，你见到哇，好靓个天空变红啊，变绿啊，变蓝啦。咁其实极光系点样形成嘅咧？ 唔知 咁咧就我会讲 太阳粒子 有三样条件嘅，系啦。咦，好叻喎，瑞讲到有边个唔系必要嘅条件啊 ？A 出现太阳风暴、太阳粒子。B 出地球有磁场嘅存在。C 大气里面有空气粒子嘅存在。D 有水气嘅存在。边一样嘢唔一定要出现都可以有极光呢？ 太阳风暴。 D 太阳风暴一定啱。 一定需要。 太阳风暴一定要。 一定要。 系啦，一定 啱。A 系一定啱嘅，所以一定唔啱。 系啦，一定唔啱。 咁系 B、C、D。点解会有极光呢 ？B 系乜嘢 ？B 系要有地球嘅磁场嘅存在。 呢个要有。 C 系要有大气粒子嘅存在，例如氧气啊、氮气粒子。D 就系有水嘅存在，水气嘅存在。 你咁叻，你答晒佢啦。 我一系 C 一系 D， 我觉得我会将佢空气嘅粒子 你又识咩？ 水气。 咁你答唔答 ？Michael 咧，当下大家都试下。 佢 C 我 D 啊，你试下。 我 B， 你一定要揀 A， 系啊，冇错， 系啊， 我哋帮佢填咗啦，我哋帮佢填咗 A， 但小强 系， 你俾多次机会你拣， 佢话我啱啊嘛，佢话我啱， 你俾多次机会我啊 ，boy 磁场， 我系 C C D， 好，咁啊大家都有人答咯， 系啦， 咁正确嘅答案咧，其实系唔一定要有水气嘅存在， 哇，中咗啊，撞木中咗啊，耶！ 因为咧，原来啲颜色系因为太阳粒子啦冲嚟地球， 你个除咗嘅系一副蚁嘛， 跟住南北极就将啲粒子咧聚去南北极啦，所以你会见到系北极光、南极光。咁原来就系呢啲咁高速嘅粒子咧，令到啲氧气、氮气刺激咗佢哋，等佢哋当佢恢复平常嘅状态咧，佢会释放一啲光嘅。咁例如氧气咧会有啲绿色嘅光啦、红色嘅光啦，氮气就会有蓝绿色嘅光啦。咁所以你会见到 唔同嘅嘢，系 啦，唔同嘅气体分子咧激发完之后跌翻落嚟嘅时候咧，去放一啲特定嘅光谱嘅。 哇，好正啊！ 人类学家，你复述一次啊！讲翻一次，即系佢讲乜嘢？你讲啊，人类学家。 我啲中文唔系好好嘅，校长你介唔介意用英文讲？ 用英文讲啊！ 好喂，好啦，多谢校长今日嚟到 啊，多谢各位同学。 太棒！ 一首歌曲下嘴专登送俾吓特定嘅人啊，大家一齐听嘅。 系、嗯、咁，我今日咧想，今日系二三年尾啦，十二月啦。咁、啊、我哋都希望咧，2024年全香港嘅人啦，包括特别我想系。祝愿我嘅校监啦，陈校监啦，我嘅所有嘅教职员啦，同埋工友，同埋最紧要系全校嘅同学仔、新闻嘅同学，我哋大家都系希望新嘅学年，我哋新闻嘅师生都可以平安啦、喜乐，同埋最紧要健康。咁又亦都祝愿咁多位啦，阿 Michael 啦、小强、阿 Yu 同埋全香港嘅市民身心康泰。咁我介绍一首歌咧，其实就系我细个好中意听嘅《We Are the World》，系啦。咁就好有意思嘅，咁就可以大家留意一下个歌词啦。咁就係我哋希望係人与人之间多啲嘅爱，多啲嘅互相嘅帮忙，令到世界更加平和，人与人之间可以和平嘅相处，係啦，我哋可以活在呢个当下。 好，多谢晒。 系咪唱呢首歌啊 ，Henry？ 我哋一起唱啊！ 我 哋一齐唱 We Are the World， 好 唔好 啊？唔会嘅。 In needing our own lives, it seems we need nothing at all. I used to feel I should give away my heart, and it shows that we are needing it there. Then I read the headlines, and it said they're dying there.Someone cares, 'cause you know that they can't feed them all. Then I read the paper, and it said deep in night, and it shows the student we will call.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So let's not give in. There's a chance we're taking. We're taking our own lives. It's true, we'll make a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了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咁啊，练习下多啲幽默感，咁样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啊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超超， 大家好， 好 啦，开始今个礼拜车路的士。 2024年嘅话，祝你路路畅通， 大家咁话， 驾驶平安， 出入平安，货如轮转，身体健康。 大家咁话，大家咁 真系嘅。喺马路上面行咧，即系个车到底有几享受啊，几舒服啊，到最后最紧要都系平安、 安全， 啱唔啱啊？系咪啊？最紧要人车都冇事，系咪先？每一天都要咁样吓。 所以就住呢样嘢嘅话，今日我哋讲呢嘢就真 系好犀利啦！我哋今日咧，其实可以介绍下汽车嘅撞击测试。其实大家有对呢一样有冇概念？之前有冇留意过？ 有留意， 有 一 个假人噶嘛 ，crash test dummy 啊嘛， 系啊， 我净系觉得好嘥咯，因为嗰啲靓车嚟噶嘛，全部好多靓车，哇，身速速咁样，嘣咁样撞到烂。但是如果你不做这些，你又不知道到底他襟不襟撞，或者撞的时候那个人譬如个假人的承受哪里会撞得最劲呢？ 是啊，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乘着这件事我们分享一下两件事先。第一件事就是车究竟怎样样会无端端拎了个新车去撞、第二之后我们可以讲一下个假人。 好， 其实大家觉得喂，那这个汽车测试即是撞击是车厂出钱去给这架车出来，定是怎样的情况会拎了这些新车全部走去撞呢？ 我估计是车厂挂，因为他说 一定要啦， 这个是一个卖点来的嘛。你看我车撞完，除非他很咬底，譬如马小强这架车，喂，我不要了，不要撞，不要试，不要试，因为怕撞好不烂晒，那就是衰被人看。 还有真的有些牌子是声称自己是最襟撞的嘛。 是啊， 有一个。 所以有些那些牌子其实大部分市场上面绝大部分的都是车厂自己提供这些车去做这个撞击测试。咁佢哋唔止一部嘅，系要提供好多好多部， 因为测试唔同嘅嘢， 因为撞唔同嘅地方。咁一阵我哋又可以讲下佢点样撞， 前撞打横后撞， 好多只唔同撞法嘅。咁所以基本上绝大部分都系车厂提供嘅。 咁撞完之后抌得噶咯， 抌得噶啦，因为嗰部车系真系一撞完之后系基本上全部报销，因为你粉碎性咁样去撞击佢嘅。咁有啲车厂咧就唔愿意提供噶啦，咁就唔好话佢系边一个啦。 我哋明啦， 明啦。咁佢。我哋又可以解釋下 dummy 喎，因為嗰個 dummy 好得意嘅，嗰個公仔撞擊測試嗰個人仔，咁其實佢原來全家人嚟嘅， 哦， 係啊， 有細路， 唔知大家有冇留意過，佢有大人有細路 嘅 喎， 睇一個氣袋，如果係嘅話彈出嚟嘅時候會唔會啊？如果你前面坐個小朋友嘅話會點樣？係咁樣啊？ 有大有細，咁有男人有一個正常 size 嘅啦，一個瘦少少嘅啦，可能似我啦，似阿小強咁兩個 size 啦，之後再嚟到女人又會有啲正常 size， 有啲瘦啲嘅，小朋友有。分一个大嘅小朋友，一个细嘅小朋友嘅，咁、其实佢哋全部咧都会模仿翻人体个结构去做嘅。咁、其实你外面睇落好似一个好简单一个公仔咁样，其实佢里边嗰个骨骼个设计啦，咁、其实佢都系模仿翻人体嘅。咁、所以佢就可以睇得到啦。你一撞击完之后，喂、咁其实条颈有冇事啊？咁样。仲要佢有阵时好得意嘅，会帮嗰个女嘅公仔化埋妆添。点解啊？大家又谂下， 会唔会甩妆？ 系啦，会唔会甩妆？咁点样情况底下会甩妆先？ 定系有水？ 定系嗰个气袋有冇撞到块面？ 系啦，冇错啊。 因为如果气袋有嗰个化妆品黐咗落去， 系啊， 就知你有冇撞到块面。 冇错啊，佢就系专登测试呢样嘢嘅。个女嘅 dummy 会化埋妆，咁佢一睇就系个。 系啦，搽晒唇膏，有晒眼影咁样嘅，一爆气袋出嚟嘅时候，可以顺便睇下佢个冲击性，一打落块面嘅时候撞咩位啊？会唔会一嚟到个妆歪晒埋一边啊？即系真系有咁嘅。 其实我真系有谂过气袋呢一样嘢，好多年啦发明咗，但系其实咧亦都有啲人讲法就系、是、气袋咧，其实佢都会有一定嘅伤害。如果佢系做得唔好或者个力度太大嘅话咧，佢一爆砰一声咧，系对嗰个人块面啊、颈骨啊诸如此类系会有影响。 系绝对正确。 因为我嘅理解嘅就系、是、你嘅气袋其实系一个爆炸嚟嘅。 系。佢真係一個爆炸嚟 嘅， 佢一個好小型極高速嘅爆炸。咁所以咧，其實第一代嘅安全氣袋同埋去到而家嘅安全氣袋咧，成個系統已經係唔同曬噶啦。去到而家其實最主要有咩分別呢？佢其實安全氣袋係會配合埋條安全帶去運作嘅。個安全帶其實我哋好舊式嘅車咧，其實講緊佢只不過就係靠佢鎖死咁就算數噶啦。而且係一個機械式嘅鎖死，咁撞擊嘅時候好大一個情況就係、條安全帶佢辣親，但係會一個意外嘅伸延性啊、即係你撞明明我要 hold 住喺個 seat 位嗰度中間唔喐嘅，佢、個衝擊力太大都係會扯向前咗嘅。咁而家發展到呢一刻係會點樣嘅咧？就係、是、透過個安全氣袋同埋條安全帶，安全帶裏邊咧有一樣嘢叫 pretension 啦。咁其實係咩嚟嘅咧？佢一個又一個小型裝置喺裏邊啦。咁佢一個又係小型爆炸嚟嘅。咁佢點樣咧？就係、是、一偵測到有撞擊需要爆個安全氣袋出嚟嘅同一時間，兩邊一齊一個輕微嘅爆炸仔，一邊爆個安全氣袋，一邊爆條安全帶裏面一個裝置啦。咁、嗰個裝置係啦，佢就會直接就食死呢條安全帶嘅。係啦，佢即刻會彈咗一嚿嘢出嚟，卡住一條安全帶，等你個安全帶冇得意外地過分伸延。佢盡量將個人 hold 翻住喺張凳裏面嘅。啱啱兩邊就可以叫做抵消咗一大部分爆炸個安全氣袋衝出嚟個衝擊力咯，因為其實幾快噶，嗰、個安全氣袋一爆出嚟係時速過百公里，砰 一定要快 啦，迎面爆出嚟， 一定要快啦。 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冇呢啲嘢去抵消嘅時候，你個人直接撞落去咧、都幾犀利嘅嗰道力度係。 咁、我想問，如果正確嘅安全袋咧，呢啲氣袋咧，係、應該擋心口定擋即係再上啲啊？即係通常一爆。 其實咧，而家呢一個叫做防撞測試啦，或者撞擊測試，佢裏面其實都有好明確要求啦。咁大部分嘅車，而家我哋揸到路面見得到嘅雙安全氣袋，呢、個係最基本 嘅 啦，一定要有，你冇 嘅。而家唔會有車冇安全袋 嘅 嘛？ 應該都冇嘅，有兩個車頭嗰度，乘客一個，司機一個。咁再嚟咯，咁有一啲咧就會保護埋個心口嘅，即係個爆出嚟嘅就唔係一個圓形，佢甚至會有下半截落埋個心口嗰度，頂住個胎盤位置。 因為你撞落胎盤啊， 因為其實最大殺傷力係咩咧？撞車胎盤 係啊， 係啊，咁所以佢會擋埋嗰度嘅。跟住有一啲再新啲嘅咧就係咩？就係、叫側邊啦，乘客嗰度成個窗門嗰啲成片係擋住曬嘅。咁呢個好多車而家都會陸陸續續有啦， 就好安全。 再多一啲嘅啦，就係咩？就係、隔住個司機同乘客之間嘅嘢， 都 仲會再有安全氣袋嘅， 嘅 靠近中間少少，佢打直身出嚟嘅，係一條蓬咁樣就成個窗簾咁 就 隔住兩邊，基本上係包住曬同埋隔開曬啲人咯。因為其實撞擊咧，一陣間我哋介紹下個撞擊測試，向前飛出去啦，或者左右撞擊嘅時候咧，其實另一個好大殺傷嘅就唔係個胎盤，係調翻轉乘客與司機之間撞啲人撞擊對方啊。其實嗰啲情況又係好傷，所以而家個氣袋設計咧，去到中間都會再隔開咗咯。 啊，你好叻啊，你識好多嘢啊。 安全咯，所以我 因為所以我今日要講咯， 好嘢啊！咁大家更加要聽，因為呢樣嘢即係唔怕一萬，最怕萬一，係咪？ 咁我哋可以分享一下喎，如果大家唔計嘅，我分享一下大家我哋啲車 在座嘅， 我哋在座三部車，我哋有幾多粒星星咧？ 好啊， 五粒星星為之滿分嘅喎， 安全 測試裏邊，咁五粒星星滿分，咁突然間發現咗，原來我同大佬部車都係五粒星嘅啦。佢所謂嘅滿分嘅，咁佢通常佢會係計乜嘢咧？就係你嘅安全設備。有几多？同埋你撞击之后，乘客、司机有冇受伤？或者受伤嘅层次系合唔合理嘅？咁五星系最高分噶啦。阿 Yoyo 嗰部都有三星噶，咁啊谂啊，会唔会我哋冇咗两粒星？ 点解俾人扣咗两粒星嘅？ 系啦，嗰两粒星喺边度啊？ 马超荣，马超荣， 系啊，搣咗两粒 底嘅。我哋而家督爆之后，佢贴翻两粒落去俾翻你咯。咁两粒星发生咗咩事咧？咁其实好得意嘅，因为 Yoyo 嗰部车系越野车啦， 冇错， 其实好多嘢都系叫做人手控制嘅嘢嚟嘅，咁唔代表佢唔安全噶，佢撞击起嚟，乘客、司机所有人 喺上面都好安全嘅嘢嚟嘅。嗰兩粒星扣咗係啲咩地方呢？就一啲所謂自動駕駛嘅自動安全設備啦。例如咩呀？例如有人喺你面前衝出嚟嘅時候，你架車會唔會自動幫你剎停嘅？ 唔會。 係啦，唔會嘅。 佢只會提你。 冇錯，會提你。 會提你啫。 又有另一個測試嘅，有人正面衝出嚟，會唔會有人喺側邊衝出嚟嘅時候？都會識得有呢種嘢咧，因為外國嘅時候，你可能你揸車去到嗰啲所謂 suburb 仔，好多屋與屋喺路邊嘅啫嘛，小朋友喺個後花園嗰度踢波，隨時打橫衝出嚟噶嘛，所以喺外國呢個必須要好緊要嘅嘢嚟嘅。咁如果我哋而家現代化嘅車冇咗呢啲嘢，係會無端端真係直接俾佢扣咗兩粒星嘅喎。咁所以點解你會無端端冇咗兩粒星咧？就係喺呢啲地方啦。但係唔代表部車唔安全。所以大家買車嘅時候可以注意一樣嘢。唔代表五粒星嘅先至可以买，其实四粒星、三粒星嘅车都可以系好安全嘅。你就要睇翻佢喺乜嘢情况里边少咗星星咯。如果你话嗰啲所谓最先进嘅自动识得帮你刹停部车嗰啲装置系冇咗嘅，咁亦都唔代表嗰部车唔可以购买咯。即系照样都系好安全嘅。 咁有冇零星星噶？ 问得好好 我帮我哋零星星 咁可以 好零星 其实市面上面三十年过去嘅历史里面得三部车 系 零 星 星嘅仲要 非常不安全 系非常不安全 一定唔系佢自己攞架车去揸 系 啦系咪呢个夹硬 冇错夹硬俾人捉咗去 俾人捉咗去 其实好得意呢几部车真系俾人捉咗去测试嘅 系啦 仲要其中一部系过去呢一个月里面发生荣登呢个零星星嘅榜首， 但系佢已经喺市面上卖紧， 市面上面卖紧嘅新车嚟嘅。咁其实佢发生咗乜嘢情况？点解可以 咁 不安全重咧？咁其实我哋头先所讲啦，所嗰啲叫做安全嘅自动化嘅装置，可以咁讲，佢一概都冇，系啦。佢淨係得一啲好基本嘅嘢咧，佢淨係得譬如你差唔多撞到埋佢嘅時候，佢會幫你剎車，但係唔代表會發生，因為喺測試嘅途中，佢哋發現咗佢係有呢個功能嘅，但係唔係好 work， 係啦，咁跟住側邊啊衝出嚟啊直。即系好多个自动嘅功能化嘅，佢差唔多都叫冇嘅。 其实如果系咁嘅话咧，赵少咪仲危险啊！因为我买你嘅时候，我预咗你有啊嘛，但系点不知嘅就系要睇你好唔好彩。 急需嘅 时 候就冇咯。 系啊，你急需佢就冇嘅话，咁真系好唔得喎。 咁跟住佢再嚟咯，佢好多稍为叫而家呢刻基本啲嘅咩咧？譬如你条线。你揸架车偏离咗嘅， 佢都会提你的。 佢冇提醒啦，冇修正啦，跟住佢有冇嗰啲叫倒后镜盲点提示？冇啦。咁所以其实佢一堆叫主动自动安全嘅，俾人扣晒咁滞噶啦，可以扣都扣晒啦。咁再嚟咯，最恐怖嘅咩撞击测试咯？哇！佢个撞击测试我真系睇到我都有啲怯怯地啊！ 甩头甩骨啊！啲人 近乎甩头甩骨噶啦。阿Tommy发生咗咩事呢首先讲下阿司机先啦。咁佢个撞击测试其实会分直撞同埋侧边撞啊嘛。一阵间我哋再搵少少时间介绍下。咁司机点样呢佢喺个侧撞嘅测试里面阿司机个头 甩咗， 差唔多揈到去咗乘客个膊头嗰度。你就谂翻嗰个距离个力度，佢完全系架车食唔到任何嘅缓冲。跟住佢个司机系差唔多个人系过咗去乘客嗰边，你谂下，如果我哋个人有脊骨噶嘛，我哋承受呢一下嘢嘅时候，可能唔系断一节噶啦，可能系中间一二三四全部都啪一路落去，全部拉链咁拉开晒都唔奇噶咯。咁所以咧呢一个佢再讲就系嗰个脚嘅安全啦，入晒去啦嗰啲嘢，咁个脚系基本上就系近乎粉碎啦。胎盘当然系到咗个人啦，咁呢啲全部都系好严重嘅唔安全咯。咁去到后尾啦，后排嘅乘客咁又有分，佢一部平少少同埋一部正常少少价钱嘅版本嘅。咁平少少个版本咧，直头连我头先讲嗰个安全带嘅 pretension 啊，都冇。 哎呀！ 呢一样嘢咧，其实系讲紧现代嘅汽车里边一个最基本嘅嚟嘅，大家提都唔提，一定必须要有嘅嘢。因为撞车起嚟个 pretension 系我嚟救命嘅嘢嚟嘅，原来都冇啊。咁所以咧，佢一撞起嚟嘅时候，后座嘅乘客嗰个损伤其实系好严重咯，即系又系嗰种本身佢要勒住你，勒唔停咯。 咁所以危险。 其实佢咁样原因系因为佢想悭 budget， 即系唔加咁多，系希望节省个成本。 其实咧，嗰部车个市场定位，佢系一部叫低价嘅车嚟嘅。佢、 okay. 用平价出街系为一个卖点。咁、其实好容易，大家都可能已经买得起、买得到嘅车啦。咁、但系佢牺牲咗嘅就系安全性咯。 唔得，你乜嘢都可以牺牲，但你安全一定唔可以牺牲嘅。 绝 对 认同啊！买车嘅时候，我哋唔需要佢好快，唔需 要好靓， 唔需要好靓， 多色， 安全系必须要嘅嚟嘅。但系好可惜就系呢一部车，佢投产咗卖紧嘅时候，咁佢牺牲晒嘅就安全性。所以其实呢一部车几特别嘅、就系头先我哋咪讲，大部分嘅车都系车厂主动俾嗰部车去做呢个测试噶嘛， 佢就系俾人拉去。 呢一部系俾人夹咗去做测试， 系温轮制嘅。 佢哋仲要讲到明嗰部车你要。要做呢个测试，你俾钱买你先至好做。咁最后真系买咗几部嚟做呢个测试咯。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又可以讲一讲。咁其实我哋测试嘅时候咧，有分好多个唔同嘅撞击噶嘛。咁其实咧，我哋会有分直撞啦、 拦腰撞啦。 直撞嘅时候咧，我哋时速系50公里。就假設部車直撞埋喺埲牆嗰度 咧，好快啫喎，50係嘛？ 其實如果要50咁樣撞咧、如果安全裝置唔夠，已經可以出人命嘅。咁最大前提就係安全裝置夠，個氣袋得嘅，個安全帶得嘅，咁樣先可以保得住咯。仲要睇就係你撞車，我哋之前都有講過，有啲車個新設計就係你直撞嘅時候，個引擎唔係縮入個車裏邊嘅，吞咗落地下嘅，向下吞嘅，嗰啲都係我嚟救命嘅，即係保住咗只腳，保住咗啲內臟全部。有事啦，侧撞就真系侧边插埋佢啦，就是假设你撞墙嘅情况咯，时速60噶咯，佢一路提升难度嘅，仲要有一个啦，侧撞一条柱，其实咧呢一个系好紧要嘅测试嚟嘅，点解咧？汽车失控嘅时候，其实好多时你唔系撞车，打横扮埋去， 系扫埋去 柱啊，柱电灯柱，其实嗰啲系最危险嘅撞击嚟嘅。咁佢个测试方法就真系有一架好高速嘅。得條柱嘅，佢一條柱喺上面，直劈埋去司機位嗰度，係啦，佢用一個75度角劈埋去個司機位嗰度睇下有冇事。咁、通常咧，稍微渣啲嘅車咧，司機嗰度已經唔得噶啦，咁嗰度就扣好多分嘅。但係而家大部分去到呢一刻賣緊嘅車，大家都喺呢一個範圍裏邊加強曬保護嘅。咁、所以而家大部分都過到關噶啦。行人測試啦，咁就係頭先我哋咪講有小朋友嘅，佢唔係真係坐喺架車裏面嘅，喺外面佢經過嘅時候測試，撞到佢嘅時候會係點樣啦？跟住佢就會睇喎，撞到嘅時候對個行人嗰對腳或者對個頭對啲內臟會有啲咩損耗啦？佢會睇你個車頭泵把、車頭冚同埋車頭擋風玻璃，大家之間嗰種傷害對個車嘅傷害。对个路人嘅伤害，咁所以呢啲全部都系爱嚟诶测试翻晒，确认我哋啲车落到地嘅时候，对于车里边嘅安全啦，对于车外面嘅相对都一定要有安全性。 我从来以为嘅就系坐喺里面嘅人，我唔知道原来呢个咁样嘅系有系外即系行人，如果佢撞到嘅话， 佢绝对要睇埋噶。所以点解会有铃声声嘅出现咧？就系因为。佢對於車外面嗰啲係好好嚴重嘅傷害。 我又覺得咁樣，少少。如果你咁講嘅話，其實佢係一個武器嚟嘅。 冇錯， 你唔好俾佢撞到，你俾佢撞到一定死路一條，係咪？ 要好留意俾咩人揸。 再加埋一個，係再加埋一個唔好嘅司機。係 啦， 粗心大意 嘅司機就好嚴重啦，呢一件事。系啊，所以我哋就买车之前可以参考一下呢啲咯。最其实我觉得最犀利一个测试系咩呢？就系迎头撞啊！因为迎头撞咧，佢系用两部车模仿大家用时速50公里，即系其实夹埋100公里迎头撞。 即系车撞车， 车撞车。咁佢个测试点样嘅？佢就唔系对方嗰边就唔系车嚟嘅，一个移动嘅嘢，好似一埲墙咁样嘅，两架一齐撞埋一齐咯。咁如果假设架车唔得嘅话咧？嗱，里边嗰啲搞掂晒噶啦，又系， 因为全部成个好似风琴咁埋咗噶啦，系咪？ 冇错， 错，安全为上。 今日真系讲得好， 好好啊！多谢知好多 得意嘅资讯俾大家。 冇错啦，多谢晒潮潮， 多谢晒2024年第一驾驶安全啊，路路畅通。OK， 好，四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点赞时间，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我哋2023年把握呢个机会点唱啦，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康文署数据显示，红馆娱乐节目整段门票发售期最近三个年度都少过半数门票公开发售，其余是内部销售。以开售第一日计，上年度公售比例只有大约两成半。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必須要提高公售比例，亦都建議參考外地的做法，限制熱門節目的門票轉售價格升幅。消委會認為當局打擊黃牛飛的工作進展非常緩慢，認同落實門票實名制有好處。演出業協會說實名制不能夠有效杜絕門票炒賣。政府推出24小时情绪通热线18111，一站式支援情绪困扰人士。情绪通热线营运机构负责人利民会总干事冯长添话，热线在今个月27号启动，截至今朝7点，接获841个来电，包括来自长期有精神困扰人士，亦都有不同年龄层人士讲述自己的情绪状况。热线会先了解对方的情况，先至知道服务需要，得到同意之后会转介到相关机构。冯长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热线中心会作出危机评估先至决定转介，如果情况危急会转介警方或者消防署，至于未到紧急情况会转介社署等部门。而有自我伤害諗法但是未至于有生命危险的个案，会转介到非政府机构。他又说接听热线的包括义工，亦都有社工或者专业人员，都是经过相关培训，现场有督导员和社工管理热线中心。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第三日议程讨论轻工业发展方案，并且审议出年的预算案。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提出，轻工业省等相关部门、各级党政机构和各地校服生产单位积极推动学习用品生产的创新等具体任务和落实方案。报道说，金正恩强调学习用品创新目的是提升青少年福利，防范他们受资本主义思想侵蚀，凸显人民第一主义。另外，若果出年预算案能够在今次会议上通过，将会在下个月15号召开的最高人民会议上作出最终敲定。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网站说，在红海南部击落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和一枚反舰弹道飞弹，事件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亦都未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因应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袭击海上船只，宣布制裁一个个人和3间货币交易商，说他们为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金融援助提供便利。财政部声明说，被制裁的其中2间货币交易商位于也门，1间位于土耳其，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将会被冻结，并全面禁止美国人和他们做生意。声明强调，制裁凸显美方限制资金非法流向胡塞武装的决心。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随即日间温暖，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元旦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66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39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7点，升46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0蚊跌3蚊，盈富基金17.12跌1.1，恒生中国企业58.16跌3.2，小米集团15.34跌9.4，美团82.25跌1毫，阿里巴巴75.25跌6毫，网易138.3跌2.8，药明生物29.9升1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4，日元141.45，瑞士法郎0.844，加元1.324，人民幣7.098，英磅對美元1.274，歐元對美元1.107，澳元對美元0.684，新西蘭元對美元0.634。日經平均指數報33,362點，跌177點。港金報19,280蚊，跌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68.88美元，賣出2,069.4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的名字。今日我们有机会遇上，由这一刻开始，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嘅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830《追光者》。 开始训练到而家，已经有多名队员出现体力透支，咁样嘅训练强度，你哋究竟有冇评估过适唔适合新人训练噶？ 由吴善饰演嘅展颜系一名外科医生，虽然能力出众，但系固执嘅性格却令佢到处碰壁。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4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实施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和灵活的工作安排，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不论公司规模都快点来参加啦！活动在2024年3月31日截止报名，即刻上 gec.labor.gov.hk 了解下啦！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电话点唱1872388，系咪第一位电话接咗噶啦？ 喂，你好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大佬 Mike， 直面锥，大方强，我系 Ivy 啊 ，Ivy， 唉，我好多谢你三位同埋靓妈俾个机会我喺最后一次点唱，同你哋直接对话。 哇，真系识讲嘢！ 首先我真系对唔住啊，我跟咗阿马老师。叫错咗一句肥妈，我几惊你都唔接我 肥妈系正确喎，你叫错你又要拖我落水， 咁系你叫噶嘛？上个礼拜 讲笑讲笑吓，多谢靓妈，多谢三位。嗱，其实咧就系咁嘅，我响12月之前咧，每个星期五咧，因为我要翻教会个团契，咁我唔可以直接打到電話，咁因為由12月4日開始咧，我有兩個新 BB 入咗我個眼睛裏邊。 咩新 BB？ 咩新 BB 啊？ 新 BB 咧，嗱，我講完咁，我就講少少嘅情況，因為咧我。先天的眼睛结构呢就做白内障呢不可以一隻做一隻，好像你们这么 方便的、 嗯、 我是要经过全身的麻醉、 嗯、 才一起做两只眼的。 那 我12月4号呢就做咗啦。咁、 嗯、 我首先我同阿靓妈讲，我今次打嚟咧有三个多谢，一个请求。咁、 嗯、 希望俾少少时间我吓。咁咧多谢第一，我系多谢天上嘅阿爸父，因为咧我要全身嘅麻醉，响我呢个年纪咧，我好惊咧，我响麻醉嘅中途咧，好拜拜，咁、嗯、上咗天价啦。 明噶。 咁好彩。非常好，好快我就已經離開手術室，咁、 嗯、 第二日呢已經係出院啦。咁、 嗯、 雖然而家未盡完美下，仲有少少嘅瑕疵，咁、啊、醫生就同我講，俾啲時間啦，大家互相配合， 嗯、 好似安胎咁，令到眼睛喺我個眼眶裏面好好咁生活，好好咁茁壯成長。多謝第一，我就係多謝天上嘅阿爸父。第二，我就要多谢明爱医院眼科中心所有的医护人员，无论医生、护士、任何职级的同事，我非常之多谢他们。他们好好好温馨，好有礼貌。其实我等他们唔抵噶，好多时见他们忙碌到逐啲所讲系甩晒碌，但系都仲要遇到一啲无理取闹、唔礼貌的病人。其实我觉得等他们唔值噶。我好多谢佢哋嘅专业，令到我哋普罗嘅市民可以得到咁好嘅服务。希望佢哋继续嘅努力吓。 嗯， 好啦，第三个多谢，当然多谢三位。响两年几嚟咧，每个星期你哋俾咗15小时，有喊有笑有娱乐有知识，俾我哋提供无限嘅节目，我真系好感激你哋。老实讲，我哋做听众嘅系感受到你哋咬牙切齿、用心用力去做呢个节目。我夠胆讲，之前两年几前嘅节目，当然我系未退休嘅，但我唔会听，就算我放假都唔听，因为我觉得有啲主持人系比较 hea 嘅工作。嗱，我唔好去贬低其他嘅人，只系赞你哋嘅三位，我真系好多谢你哋俾咗呢个咁好嘅节目我哋。咁同埋有一样好奇怪嘅，我就算喺屋企都好咧。我唔会听直播噶噃，点解？因为我每一次咧，我听 Archive 夜晚黑咧，我系洗完洗碗开始就开啦。我要 cut 新闻、cut 广告，即系宣传广告 ，cut 天气、cut 财经。我要一气呵成听晒你哋三个同我哋相处嘅三小时。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激你哋三位。俾我哋大眾，其實我感覺到你哋真係咧要睇牙醫啊、 嗯， 咬牙切齒咧、 嗯， 真係牙齒都會鬆一啲啊。咁同埋你哋用心用力，我真係好多謝你哋。好啦，三個多謝，我好快咁已經講咗。 係，仲 有一個我請求嘅，阿正面鋭啊、 嗯， 我真係好想你幫我，因為你嘅記性咧，我覺得你係好好嘅。咁咧，我想請你代我請教阿 Dr. Eric、 嗯、 有一件事， 嗯、 就係、是、因為我屋企有隻愛犬，佢五歲半開始，即係今年嘅年初，就好多時會有抽筋嘅情況。 嗯、 我哋已經幫佢照個腦係冇瘤嘅，照個其他嘅嘢咧，醫生話佢係俗語我哋所講嘅發羊吊、 嗯， 因為我唔識個學名啊，對唔住。咁咁我想請教，麻煩你轉述，可唔可以有一次嘅節目，請阿 Dr. Eric 話俾我哋聽，要點樣照顧個小狗，同埋唔好有啲乜嘢外來嘅刺激，食物要去避免，同埋令到佢好好咁長伴我哋。 好， 咁呢樣我真係好想，我今日有個機會喺呢、這個。地方请阿鋭鋭你帮我、嗯、好 冇问题，我答应承你，我就系姑娘鋭，我系鋭姑娘，鋭姑娘我已经帮你集低咗啦，五岁啊嘛个仔，个只狗仔系咪？ 系啊，系五岁半， 五岁半 系 poodle 嚟 ，OK poodle 系咁，因为呢个我揾唔到其他嘅渠道联络 Dr. Eric， 咁、 嗯、 我所以喺呢个时候请教你哋，对唔住我一卵嘴讲咗三个多谢，一个请求， 你讲得好好好好， 多谢你哋， 衷心多谢 吓，我咁同埋咧，我就觉得。嗯，喺呢个时候咧，我既要祝大家身体健康、 嗯、 新年进步之外，我同阿靓妈讲，我所拣选嘅系抱紧眼前人。 嗯， 因为咧，听日呢个日子，我每一年都记得阿妹姐。 嗯， 系我哋香港乐坛天后、 嗯， 我本人嘅感觉后无来者。我哋纪念佢，亦都多谢佢带俾我哋好多好好嘅歌。在我而家养胎，我眼睛嘅胎 B B 嘅时候，我都睇翻大家 啊，你都明白是阿周海媚小姐細細嗰個劇集。我覺得以前我都好鍾意呢首歌，而家越嚟越感覺呢首歌對我哋嘅好重要。 嗯， 咁我希望聽日一個大日子，我哋再次記翻起阿妹姐貢獻俾我哋嘅一切一切。 我哋每一個人都要抱緊眼前人，要惜福。 冇錯， 好。 雖然喺新年呢個氣氛，我哋係唔應該好似好傷感，但係一個紀念、一個懷念都係值得嘅。 多謝曬你，新年快樂！ 多謝就係天父。明愛醫院、眼科醫院所有的醫護人員對他們致敬 salute， 更加多謝香港電台重新找你們三個的組合，給我們這麼開心、這麼有正能量的節目。 若只得今晚可偷偷走近，誰又理得天所近，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但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曾还有伤心，但愿爱得最动 代读嘅名单嘅、嗯， 另外仲有就系 Maggie 吓，一月一号咧就系同佢嘅老公结婚五十周年啦、嗯，都系想点啱啱想听到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俾佢嘅Kenny 系啦，结婚五十周年啦 ，Maggie 希望可以送呢一首歌曲俾佢，永远都咁中意你。 另外我都补啲补读代读嘅就系豆豆点只歌俾屋企人啦，在外嘅父亲嘅好朋友、识嘅朋友同埋风骚快活人嘅，你要嗰只歌咧，可能要迟啲先播到啦。另外 Suki 咧想点唱俾朋友 Angel 啊，咁。咁啊，保祝佢上星期五生日快乐啦！另外知道佢最近工作唔顺利，咁希望佢咧加油，唔好唔开心。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是上帝给的长假 （long vacation）， 应该好好地享受假期嘅。好啦，电话里边我哋有喂 ，Hello，Annie，Annie， 你好， 喂 ，Annie， 新年快乐， 新 年快乐， 身体健康， 系啊， 好开心啊！ 嗯、有咩事咁开心啊？ 我都多谢啱。回金上老师都教咗我哋做人个道理啦，同埋保祝佢生日快乐。 哦，梅老师， 嗯， 系、okay、啊，我都识咗佢十年啦、哦，我而家都做转咗做心理医生啊，佢、嗯、都一样咁开心嘅。 嗯， 哦，咁咪好咯，你咧做咩啊？ 仲有啲乜嘢点场？ 仲有啊，范凤琼姑娘都系帮人做传道嘅，都祝佢咧，保祝生日快乐咧，身体健康。 好， 好啊， 仲有冇？ 仲有我个朋友，阿杜景培都系26号生日啊，嗰次都。保祝佢生日快乐啦！佢都成日同我倾电话，我都识咗佢好多年噶啦。 好，有姚永固，好冇？多谢晒你，你拣呢只歌曲就系《笑傲江湖》啊！ 相浮名，世事似水去无定，要觅取世上心情，何惧奔波险境，也亦知兼是梦情，回灵此心再难静， 那恩怨未曾 终是相聚也短暂， 心中此际 情，此际情也好永。 那句千里路路遥遥，未曾怕风霜惊， 心中独留， 此生还剩 多少有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达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 情，此际情也好永。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达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 情，此际情也可永， 岁月匆匆再不问。 好啦，笑傲江湖之后呢，我哋呢谜题包啦。头先呢本人话抽唔到时间嘅，一俾返啲时间就係豆豆点唱下，就係想听到呢一首歌曲嘅，就係温拿。以前食饭嘅时间大家唔一齐跟住唱呢。豆豆佢话送俾所有识嘅朋友同埋风骚范围全体呢一首歌叫做 LOVE。 I'll give you riches, riches are not my wishes. I'll give you the vow of my life. L-O-V-E, in lov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simple, yet the feeling is true and deep. Here's the pledge for you to keep my true love. L-O-V-E, I'll make your life worth living. I'll take and I'll be a given. Please take my vow of 好啦，今日电话里边咧有呢位朋友就系兰 姐， 兰姐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啊，兰姐， 今晚啦，早晨，三位， 醒啲，醒啲，醒啲， 有咩点唱啊？ 一月一号，生日快乐， 有咩？ 有点唱， 系，请讲。 六号，十二月六号补足嘅呢啲，我嘅契仔赵建伟，十二号就系个侄孙阿天天， 嗯， 廿四号系大伯， 嗯， 廿三号咧就系我个好朋友。阿娜娜同阿德个女嘅大婚日子， 仲有咧， 咁咧廿四号咧就是、我大伯喺加拿大嘅大伯陈耀坤嘅生日， 坤哥 好多， 哦，仲有咧，廿八号咧就系、是、我个老公陈耀成寻日嘅生日， 成哥 病咗， 系快乐 陪唔到佢，一、 嗯、 月一号就系我陈家，阿二拎同埋阿一月份嘅、 嗯、 一个五号，一个二号就系阿。陈家阿二拎同埋阿李天祥嘅生日， 嗯， 咁十号咧就系、是、阿、啊、翠儿是头婆，十一号咧就系、是、绿叶是头婆刘文丽， 嗯， 嘅生日 系 一月份， 嗯， 咁咧就祝佢哋生日快乐啦， 好， 好 就系咁啦， 十二月同一月全部呢啲 friend 生日。 祝一月份所有生日嘅朋友啦， 系好 一月一月 好， 咁啊祝你哋身体健康， 大家嘛， 我自己都身体健康， 一月咁啊， 咁啊，一月咁啊 ，Happy New Year 啊！ 用呢首歌结束今日、今个礼拜、今年嘅风俗 你系咪有嘢讲啊？ 冇错，因为我要多谢有一位嘅陈太啊，因为咧佢系好有我心，佢知道咧我只手咧要做家务啊，所以咧烂晒，佢话好心痛 啊。 咁所以咧，我就喺度要多谢晒佢嘅。好啦，咁喺度嘛，我都希望嘅就每一位嘅朋友嘅话咧，我哋喺出年再见啦， 明年啊， 2024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系边种意啊？拜拜， 新年。